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81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4点，跌2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8.45，跌3.35；腾讯控股543元，升18元；阿里巴巴243.4，升3元；美团点评200.6，升3.5；小米集团16.36，跌6仙；新上市嘅祖龙娱乐系报20.3；吉利汽车17.7，跌4毫；友邦保险73.25，跌5毫；中国平安86.5毫，跌7毫；港交所356.6，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771，瑞士法郎8.254，澳元5.426，加元5.708，新西兰元5.08，欧元8.864。每百日元兑港元7.2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8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45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76美元，卖出1,8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两宗坏车嘅消息，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啦，有架坏车慢线封闭咗，咁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另外一單咧就發生喺獅子山隧道公路，就出九龍方向，其實咧就係獅隧管道之內嘅慢線啦，有壞車阻路噶，龍尾去到仁安醫院。重複一次啦，就係獅隧出九龍方向管道之內嘅慢線啦，有壞車阻路，龍尾喺仁安醫院。其他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慢车。另外就是金钟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中人大厦挤塞，龙尾在正义道桥底。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10，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香港电台第一台 Together 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啲，开心多啲。 开心日报， 黄桂林。 点样令到自己健康？好简单，最紧要就系唔好俾自己停落嚟啦。好似我咁样，每日保持行一万步咧，比如身体都健康啲嘅。就算行唔到一万步，都攞半个钟头出嚟咧，系尽量周围行下喐下，等自己可以咩咧，舒筋活络，精精神神。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扩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谈一些热门的话题。先讲下电话先，大家今天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1872311。今天第一个钟头想谈一下关于泛民就是搞个初选之后就引起了这个中联办和港澳办都提出批评的。这个批评就是都几强烈的，就说就这个民主派的初选就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咁咧就，但系咧就未有提及到咧，到底系边一条咧，违反咗边方面嘅规定嘅。咁啊，另外咧就呢啲批评都话咧，就系呢个初选咧系非法操控选举、扰乱选举秩序等等。咁咧就咧系坚决支持咧查处有关嘅违法行为嘅。咁其中咧就呢个声明亦都甚至系点名咧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咁啊泛民嘅初选咧就系喺啱过咗嘅星期六日两日进行啦。咁而家初步话咧就。參與了投票的就是有610,000人的。咁呢次的投票選舉就會是定出一個泛民參與今個九月份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一個名單嘅。咁呢個初選咧就結果引嚟了咁強烈的批評咧，咁相信咧就好多即係泛民的人都要做出個回應啦。咁到底對整個九月份的選情有啲咩影響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陣間咧亦都會揾咗啲立法会议员咧，同我哋讲一讲咧，今次咧到底由两办出声明，甚至系行政长官咧，其实都有讲过噶啦。咁咧就话呢件事件咧就相当严重啦。除咗头先讲咧，即系提出嘅一啲谴责之外咧，亦都有提到咧，就可能咧触犯咗咧刚刚公布嘅港区国安法嘅第22条嘅吓。咁呢个第22条咧就系主要讲明咧，就话咧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一啲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咧，志在颠覆国家政权之一的行为咧，都是属于犯罪的。咁啊，点解初选会联想到呢个国安法22条咁严重咧？咁啊，应间亦都希望咧，同我哋嘉宾咧做一啲嘅分析倾下嘅。咁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咧最新一个疫情啦。咁相信大家都好关心嘅。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就今日就开呢个记者会宣布咧，香港目前咧新增咗19宗嘅确诊个案。咁啊，累计嘅病例咧已经达到1589宗。另外也有37宗是初步确诊的，预计今晚都会转为这个确诊的个案，加上就都有超过50宗的个案的。有关于疫情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时间自由风亦都会跟大家谈一下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关心的议题的。我先休息一阵。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今日咧，小叔咧继续讲一啲咧，我哋英文成日 日常写作的时候有时会见到的一些引经据典的例子，那我们英文我们叫这种修辞手法呢就叫做 allusion， 借经典来引喻一些意思。那我们之前第一集就讲了一个本身小叔不识的字叫 Quisling， 第二集我们讲了 Machiavellian， 一个冷酷的权术权谋的计算的一些人，那我们叫做 Machiavellian。 今天讲的呢就是大家都应该听过的了，中文版叫做麦卡锡主义， OK， 即是抱着麦卡锡主义的人或者麦卡锡主义者。这个字呢就来自呢本身英文就叫做 McCarthyism， M-C-C-A-R-T-H-Y-I-S-M， M-C-C-A-R-T-H-Y-I-S-M， McCarthyism。如果我们用一个 adjective 呢，我们叫 McCarthyite， 或者 noun 都是一个 McCarthyite。咁本身呢个字来自是一个美国总统 McCarthy 啦。咁佢在位期间呢就用咗一个好多历史学家形容为好似一个猎巫咁嘅方式嚟去到呢搜捕国内呢佢觉得系共产党嘅党员。咁喺当时美国就朝野就觉得即系共产党嘅党员呢就系一个好对国家比较危险的一些人，有很多无辜人就受害咁样。咁我哋俾啲例句大家，譬如我话一个 a McCarthyite culture of conformity， 就一个好似麦卡锡时代嘅嗰种人人都唔敢讲嘢嘅一种社会嘅状况。再俾一个例子，譬如我话个政府系俾咗一个 McCarthyite 嘅 warning。OK， 就即系啊，政府警告咗啲人咧，就唔好做呢样做嗰样啦。咁咧，亦都可以用呢个字 McCarthy。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我哋第一个钟头咧，同大家倾下咧，就关于泛民咧，就刚举行咗一个立法会嘅初选啦。咁初选咧就引嚟咗国务院港澳办咧同埋中联办咧发声明咧提出批评。咁批评咧嗰个措辞啊同埋态度都几强硬嘅。咁而事件嘅后续咧就有份统筹呢个民主派初选嘅立法会前议员欧乐轩咧就喺今日宣布咧就因应中联办同港澳办咧相继发出声明指控初选咧，咁佢就话咧由即日起就退出初选嘅一切工作噶啦。咁到呢件事嘅发展咧后续系点咧，同埋大家点样睇？今次初选以及咧两办发出呢个声明咧，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接通咗，刚刚我提到嘅欧乐轩啦，已经欧乐轩啊，你好， 系主持人好， 系你好啊。咁嗱，你咧就协调过呢个民主派嗰个立法会嘅初选啦。咁今日我哋睇到嘅消息咧，就系因为咧就因应呢个两办嗰个声明嘅指控咧，就即日起就退出呢个初选嘅一切工作噶啦。咁你点解会有咁嘅决定咧？即系你担心啲咩嘢咧？其实 初选咧一路大家认知都系合法嘅，因为过往就算一啲补选或者有过往嘅选举啦，民主派搞初选咧亦都唔系第一次，只不过咁啱第一次喺比例代表制底下搞初选嘅啫。咁但系即系就算我哋以往理解为常识嘅嘢啦，咁喺现今嘅国安法通过之后嘅世代咧，都系似乎好多嘢都可以话你有机会涉嫌犯咗国安法。咁加埋政府连日加埋两办啦，佢哋嘅指控咧唔可以话唔严重。咁我亦都好详细同个戴耀廷啦，或者民主动力等等去倾啦。即系其实去到而家呢个国安法嘅世代咧，每个人都要谂自己安危可以承受到几多。咁而坦白讲，我亦都可以同各位听众讲我可以付出嘅都系去到呢、這个极限，咁所以喺呢个位置，我只能够好沉重地去宣布我已经冇办法再去沾受任何关于初选嘅工作。虽然其实大部分好多即系投票都已经喺上个周末完成。 嗯，安乐坚，我哋咁讲先，因为大家知道咧，今次即系话两办里边提到就系话，可能甚至系触犯咗呢、這个刚公布嘅港区国安法嘅。咁第一个国安法咧，其实就喺6月30日已经通过啦。咁到现在为止，就都有成两个礼拜啦嘛。咁你哋个筹备个初选嘅时候咧，其实应该都见到有呢个法出现噶咯。咁你当时有冇谂到，其实系会有呢样嘢发生嘅咧？ 我谂即系每个人从常理去睇，都唔会话同国安法有任何关联。第一，即系佢如果话同外国势力勾结嘅话，我又唔睇唔出有乜嘢外国势力勾结。咁即系全部系一个完全本地运动，就算资金都好，筹钱都系众筹，都系喺本地度做众筹。咁呢个绝对系讲唔上。咁你话佢哋最严重嘅指控就系话你哋系咪要揽炒，系咪要嚟到去瘫痪特区政府施政，咁呢个又系喺国安法边写低咗啦。咁就系佢唔系写滥手，即系我意思佢话严重干犯呢个特区政府施政。咁第一就系我哋系冇任何嘅文件或者共识去话一系要滥炒，即系冇呢个说法嘅。咁即系呢一个明显就已经同个事实系不相符啦。咁继而再加埋就算每个立法会议员第日当选咗。咁佢哋嘅行事其實都係由佢哋自己去決定。咁你點樣嚟到去講到話係會干犯到國安法呢，即係好難沾得上邊。咁但係既然即係政權嗰邊要沾上邊，咁呢個係我冇辦法決定嘅事情嚟。 係，我先嗱，我睇返啲資料先，就一路因為你頭先講嗰啲呢就都有提出咗一啲疑問㗎。咁譬如話呢，就兩辦裏面嗰啲聲明呢亦都有提到呢，就話呢就係會脅迫一啲參選人呢簽署一份叫抗爭聲明嘅，咁同埋咧就有承諾咧，就係即係大家要做一啲行動啦。咁而我哋都知道咧，即係而家一路都有講緊一個叫攬炒十部曲啊嘛。咁就話否決咗呢個財政預算之後咧，就一路就再逼行政長官下台啦。咁一路就令到成個特區政府癱瘓啦。咁嗱，呢一啲咁樣嘅提法咧，其實你哋係點樣喺今次個初選裏邊係點樣做嘅咧？即係咪其實經過初選之後出咗嚟嘅候選人係有一定嗰、那個？所謂約束力是要遵守這些這樣的協議，或者要做到一個這樣的所謂35+之後的某些目的的呢？ 從來就沒有說要你遵行任何的即是這些剛剛你所提及的協議啦。那你說要脅迫候選人去簽份東西呢，我就冇一個咁樣嘅理解啦，即係從來就冇話。其實坦白講，更加現實講句，就從來只有候選人鬧我哋，就冇我哋去鬧候選人，即係我哋有咩權威去做呢嘢先。同埋更加本就話，好多時候35+咧，我覺得個力量都係來自於市民嘅，即係我諗我又好，戴耀廷又好，或者趙家賢民主黨嚟都好，大家都冇一個即係。权威话去话啲乜嘢，只有即系大家真系从开会去倾，究竟点样面对嚟紧嘅立法会选举，其实真系咁样样嘅啫。咁但系你系都要话咩胁迫操控咁样，咁其实根本都系一啲即系莫须有嘅讲法咯。其实中国历史咁耐以嚟最令人憂慮嘅就係一啲莫須有嘅指控，即係結果令到即係好多忠臣等等係慘死咁樣。 係啊，但係歐樂軒啊，但係呢度咧，我想問呢個事實先，即係其實有冇一個咁樣叫抗爭聲明或者咧叫做共同綱領咁樣嘅文件嘅咧？即係其實 你如果記得當中中間有個爭議。就有個爭議，就係話我哋最後第一次喺記者招待會就話我哋冇一份文件咧，要大家特別要去簽。咁跟住最後就有啲候選人就話咁唔得喎，其實你哋我哋要默諾無悔喎咁樣。咁當中呢個爭議係有 個。咁結論係點咧？個結論係點咧？嗱，即係而家最關鍵咧，就話個講法咧，就係有一份咁嘅東西啦，即係包括共同綱領或者叫抗爭聲明，而且咧就係有之餘咧，亦都要係。啲候選人咧係要簽署嘅咁，或者我哋先講咗第一樣先啦。其實有冇嘅咧，或者係即係到底呢份文件，譬如你都當然你聽講啦，你都講過啦。但係實質上我哋想知道咧，件事發展到咁咧，大家都想澄清多啲事實啊嘛。咁其實而家呢個階段有冇咁嘅東西嘅咧？ 其實冇一份嘢最後真係有簽過，因為大家即係到最後大家都係傾話有個大家嘅。即係有共識啦，叫做，但係呢個共識其實大家都有唔同嘅解讀啦。咁就算 就算有啲候選人佢都會話喂，其實究竟實際對於啊嚟緊點樣去面對立法會選舉都有唔同嘅想像，係咯。咁所以我好清楚可以話俾你聽，係冇真係話簽過一個具體到咁不得了嘅共同綱領，係。 嗯，即係整個過程咧冇需要逼佢哋簽，或者冇出現過呢樣嘢係要佢哋簽。 我冇資格逼人做任何嘢，真係我毫無一個咁嘅資格。 嗯嗯，咁另外歐陸軒啊都有提到咧，就係話今次呢個咁樣嘅泛民初選咧，咁就目的就要推翻特區政府，就奪取特別行政區嘅管治權啊！呢個咧就係牽涉到即係國安法嗰樣嘢啦。咁其實今次裏邊譬如話泛民呢個初選咧，都係想協調一啲人出嚟啦。咁協調出嚟之後，其實有冇一個目的？第時喺議會裏邊係共同進退嗱，而家咧就將你演繹成為咧就係個目的就想推翻特區政府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係點嘅咧？即係而家嗱，譬如協調出咗嚟，咁有啲議員亦都話我哋會遵守嘅，即係可能譬如有啲資格比較耐啲嘅泛民議員咧都話我唔會出嚟㗎啦。咁似乎大家係遵守一樣咁嘅協議㗎嘛，即係呢個初選嘅結果啦。咁出咗嚟之後嗰啲人其實佢哋有冇一個任務要做嘢嘅咧？你有冇一個目標係共同要做嘅咧？其實。 我諗我要嚴正咁去澄清咧，從來冇人講過話要推翻特區政府。嗱，呢個可能係理解讀兩辦嘅睇法，但係就一定唔會係我嘅講法，亦都唔會係好多人喺參與今次選舉裏面嘅諗法，係因為呢個係好嚴重嘅指控嚟，呢個係足以嚟到去話你干犯國安法，咁所以嗱，呢個問題我覺得大家是一定要以正视听先得。 欧乐轩是欧乐轩，因为我都是看回这个报道和很多资料的整理。所以这个讲法其中一个来源是来自这个戴耀廷其中一篇文是讲一个揽炒十部曲。即係佢由一個每一個步驟一路咁樣推落去咧，就係推到最後咧，就係頭先講咧，就係否決預算案啦，就行政長官要下台啦，甚至令個特區即係整個運作唔能夠實行啦咁樣。我相信係根據嗰一個嘅。咁喺你成個初選裏邊有冇討論過呢啲咁樣嘅步驟咧？其實有。 嗱，戴耀廷寫嘅文章咧，咁其實都係佢去推算究竟香港局面係點樣嘅啫。咁啊，從來就同大家會落嘅任何乜嘢承諾協議咧，就兩碼子嘅事嚟嘅。同埋加上係人都知道呢個攬炒論啊，其實攬炒嘅根源咪就係林鄭月娥咯，係林鄭月娥不斷咁無視民意，不斷咁推送中條例，再加埋繼續係攬俾啲警察攬權。搞成一大半即系年几啦，系先搞到香港一个咁嘅境地啊嘛！你谂下而家即系人哋美国又要取消呢、這个香港嘅特殊待遇，咁然后仲有即系我谂共产党亦都相当唔信任特区政府啦。其实今日香港嘅问题系由特区政府林郑政权所自找，這个揽炒根源就系林郑月娥。 咁即系换言之，你哋即系今次里边呢、這个初选里边咧，就冇话一个大家出咗嚟嘅名单入咗议会就共同一定要做嘅或者嘅一个目标嘅，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按照头先你嗰个讲法嘅解释， 我谂大家最主要嘅目的就系话，从呢个初选大家会有一个成绩啦。咁然后大家会决定究竟边个系较为适合去參與立法會選舉，不過我都要咁講，究竟你參唔參與咧？最後個候選人係有自己決定嘅權力嘅， 即係冇一個好強嘅約束力嘅，即係冇一個約束力。 因為選舉法例已經講明咧，冇人能夠凌駕於他人去話你係唔可以參選嘅。如果係咁咧，呢個係又係反咗選舉嘅舞弊條例。 歐陸軒啊，你話咧就係因為就即係頭先你講過啦，即係因為嗰啲兩辦嘅指控咧，就即刻起就退出初選一些工作啦。咁其實初選就已經完咗噶啦，基本上係嘛？咁你話退出咗工作啦，咁其實後續仲有啲咩工作做緊嘅？即係初選之後， 其實我諗最初我諗喺35+嘅想像裏邊咧，就係大家就算有好多人大家去參選都好啦，咁我哋定咗一個。大家可以參選幾多人入去呢個即係入閘咁樣，咁當然亦都唔知道究竟會唔會有人 DQ 啦，咁 DQ 之後又要點樣做咧？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不可知嘅關口嚟㗎啦。咁去到最後究竟最後要共同支持邊個咧？咁樣呢個就係會係即係選前又係另一個關口啦。咁所以基本上喺選舉期內咧。你都可以預想係有一個大家 即係要傾點樣做嘅發想嘅。咁我諗即係係啦，可以話係投票，只不過公民投票，只不過係咁多步集變其中一步啦。 即係話嗰個初選之後都仲有啲後續嘅，即係按照你講就係、是、譬如話舉個例係嗰啲譬如話 Plan B 啊、Plan C 嘅人選啊，咁係咪咁係咪咁嘅意思啊？ 是因为你始终大家都会喺度諗究竟出现而家疑似都会有相当嘅人啦。咁但係跟住落嚟我哋冇人知道特区政府嘅红线，冇人知道究竟佢係用乜嘢方法嚟到去核实候选人资格啦。咁甚至今次嘅选举有人会话係唔係已经一个完全更加唔自由嘅选举，就係DQ 晒啲民主派。咁我自己當然覺得唔認同呢個講法啦，因為社會上面的確相當多嘅人，甚至大多數人都係支持民主派陣營。咁如果你係無視於香港大部分嘅人民意，其實呢個特區政府係冇辦法管治落去。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歐樂軒。 好，唔該曬，好，唔該。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立法會前議員同埋亦都係協調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工作嘅歐樂軒。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關於兩辦咧係對呢個民主派嘅初選咧提出好嚴厲嘅批評嘅。咁大家對於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有37宗初步确诊，有机会在今晚转为确诊。19宗新的个案入面，有14宗是本地病例，其中一半和之前的个案有关，另外一半未找到源头。慈云山温莎餐厅再有员工确诊，是44岁任职厨师的女子，她住在慈康村，两名女儿都确诊。餐厅早前一名确诊者的家人亦都初步确诊。另外，食环署和入境处分别再有一人确诊。未找到源头的患者包括一名住慈正村的家庭主妇，她曾经到教堂和酒楼。一对住在慈乐村的夫妇，两人曾经到慈云山中心和翠河餐厅。另外有一名任职私人司机但周末做兼职的士司机的男子，亦都有住在小榄村、凤德村、青衣和屯门的人士确诊。立法会举行本届会期最后一次会议，下午因为法定人数不足留会，主席梁君彦决定下午5:10复会，晚上约7:00结束今日会议。根据秘书处提供的资料，当时会议厅连同主席梁君彦在内有34人，不足35人的法定人数，其中33人属于建制派议员，民主派只有梁耀忠一人在席。在留会前，大会正在二读辩论与保险有关的业务的利得税宽减的税务修订条例，期间人民力量陈志全提出点算法定人数。目前议程上仲有超过10条条例草案有待审议。英国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当地 5G 建设，并要求在2027年起清除所有华为的设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华春莹说，中方强烈反对英国的决定，并批评决定是将商业和技术议题政治化，不是基于国家安全所作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新型肺炎疫情未有受控，过去一日新增745人确诊，当地政府再度颁布封城措施，受影响的包括疫情严重的莱里达与附近6个小镇。居民在未来15日除了翻工和购买日用品之外不得外出，当局并禁止10人以上的聚会，餐厅只可以提供外卖服务。英国政府早前宣布规定民众进入英格兰地区商店时必须遮掩口鼻，措施下个星期五生效。不过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政府不会建议民众在办公室戴口罩，因为工作场所本身已经有社交距离指引保障员工。法国政府宣布下个月开始强制民众在商店和其他室内公众地方戴口罩。 另外，巴黎迪士尼乐园关闭四个月之后，在当地星期三重开，规定11岁以上游客在乐园入面必须戴口罩，并要保持社交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交通仍然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龙富路接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较早前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龙尾都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亦都已经拖走，交通就回复正常。而家狮隧嘅沙田入口交通系正常，咁但系狮隧嘅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嘅车龙排到近油站。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信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德辅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心法院一段咧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金钟道近正义道桥底。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丽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因为疫情咁反复咧，其实好多产业系咪可以长期咁样反反复复之间挨到落去咧？面对一个咁反复嘅疫情，可以有几有效去阻止佢咧？或者去到边个时候，个社会整体要狠心去做一个决定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新闻翻嚟咧，就自由风系继续同大家倾紧咧，就关于泛民嘅初选啦。啱啱喺星期六日里边咧就进行咗嘅，咁但结果咧就引嚟咗两办咧，就系、是、呢、這个国务院港澳办咧同埋中联办咧发表一个声明咧，声明咧措辞都好严厉嘅，咁就话佢哋咧就系、是、甚至可能系触犯咗刚宣布嘅港区国安法第22条添。咁呢22条咧，主要就系讲紧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嘅。咁、那个罪名就好大，咁到底件事里边咧会点样发展咧？同埋咧就你嘅睇法会系点咧？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咧倾下，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啊接通咗一位听众啊，钱先生啦，钱生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主持人。 系你好啊，请讲啊。 我系发表一啲意见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中联办啦、啊，同埋国务院咧咁样讲咧，即系指控泛民去搞呢、這、一个、即系民间即系初选咧，系犯咗呢一个颠覆国家罪，我觉得系荒谬嘅。 嗯， 因为你睇啦，琴晚。 即係你民建聯都一樣出咗一個出選名單啦。 嗯。 不過佢哋咧就點講咧？就係由佢哋自己內部佢哋嘅委員，即係民建聯裏邊嘅會員自己揀。 嗯。 係嘛？咁佢哋自己揀就得。我哋即係而家就公開市民揀就唔得。 嗯。 咁呢個係乜嘢嘅一個邏輯？如果佢根據即係國務院嘅邏輯，就係以後所有嘅即係公司裏邊，佢哋嘅即係啲會唔使開啦，即係佢哋自己內部嘅選擇都可以有啦。 嗯，咁啊，池生啊，你介唔介意透露下，你有冇參加過譬如啱過咗嗰個初選去投票嘅？ 有啊，我有。 你有啊，咁嗱，而家佢哋讲到咧就即系讲紧两办嘅声明咧，讲到咧就话佢哋个目的系想推翻特区政府嘅，即系你自己当时有冇考虑过呢个后果，或者知唔知道投咗票之后可能话会即系有咁样嘅？ 呢个系佢哋讲嘅啫，咁、泛民有冇讲过系要推翻呢个特区政府啊？呢、這个乜嘢都系佢哋自己讲出嚟嘅啫嘛。由翻建制派梁美芬嗰啲咁样喺度单安白做，咁、究竟边个人泛民里边阿戴耀廷有冇讲过呢个初选？嘅目的係為咗推翻個特區政府，冇啊嘛， 係好啊。 咁人哋冇講過你點可以點可以 put something in somebody's mouth。 好，唔该晒你先啦，钱生。好啊，咁啊，时间嘅关系咧，就钱生亦都好清楚表达咗佢意见啦。咁佢就觉得咧，就系泛民里边系冇讲过话要推翻特区政府嘅。咁嗱，实情系点咧？或者你个意见系点咧？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嘅。咁啊，电话机旁边有另一位啊，冯女士咧都接通咗啦。冯女士你好， 你好啊，陈小姐， 系你好啊，请讲。 系啊，我想讲翻咧。其实成件事就系话，我哋睇事唔好成日好似剪片咁先得噶。将重要嘅嘢你就剪走咗。咁事源系呢个戴耀廷啊，佢喺4月28号啊，《苹果日报》佢真系出咗一个叫《真揽炒十宝》嘛。我其实都唔会去注意呢个人嘅，但系佢出嚟讲嗰啲嘢咧，同埋写嗰啲嘢咧，真系太过出位啦。咁你里面就要讲咗点样去推翻个政府，你点样做法咧？你睇嗰十部，你哋大家好清楚。仲有啊，最近啦，啱啱星期六日，好啦，你做个初选，疫情之下你做，我已经觉得呢个人好离谱噶啦。佢仲要做完之后，仲要喺个网上边仲讲咗啲乜嘢啊？佢对住嗰啲咧，佢话。有任何嘅团队呢，如果唔理会呢之前嘅協议呢，你继续要去参选嘅话呢，我好相信呢你哋一定会受到各方嘅责难喎。仲有啊，你哋要自己去面对你哋自己嘅后果啊。我想问啊，一个民主派去主张自由民主，又话言论自由。原来唔系嘅。即係我听完呢佢哋咁样讲嘢。即係我而家话俾你听啊，我哋而家做呢个初选，我哋已经揀定人㗎啦。如果你哋嗰啲人之前话咗我哋有个咁嘅協议，如果你再继续出嚟要自己諗住选，你唔好咁諗啦。你要承担后果啊，我觉得呢啲唔系叫做恐吓系咩啦。 好啊，明白，唔该晒冯女士啊，冯女士都系好清楚表达咗个意见㗎啦。咁到底系咪真系要揽炒㗎呢？咁欢迎大家呢系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接通咗立法会另外一位议员呢，同我哋继续分析下今次呢就两办法呢个声明呢同埋泛民嘅初选嘅。咁我哋而家请到呢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嘅。周浩鼎你好。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啊系啊，嗱，我谂而家又倾紧咧，系啊，就系关于个初选之后咧，就两办发咗个声明啦。咁啊，其中咧就即系有啲指控好紧要啦，就话包括系即系目的就系推翻特区政府啊，夺取特区嘅管治权啊咁。咁嗱，周浩鼎，我想问你咧，就系我哋睇翻呢个报道里边引述嘅咧，就系譬如行政会议嘅汤家骅啦，同埋阿叶刘淑仪女士咧，佢哋似乎都唔系好同意呢样嘢，即系佢哋反而话觉得即系你初选里边点会话楞到去。即是一个咁高层次嘅一个咁样嘅情况咧，咁样咁你自己系都系民建联啦，咁喺建制里边，咁你自己又点样睇今次两办呢个指控咧？ 我谂咧，第一咧就首先搞清楚个立场原则先啦。今次我其实之前都出嚟讲过咧，今次泛民其实佢本身喺度呢个时间去搞初选咧，系好唔负责任嘅。咁点解？首先咧，就算我哋先睇翻最近嗰个疫情爆发翻。咁其實搞呢個初選亦都的而且確喺嗰段時間係大量咁聚眾啦。咁其實亦都某程度上，就算我哋唔講任何嘢，純粹係講公共衛生嘅角度或者係限聚令，咁都有機會違反啦。即係我哋唔講咁遠嘅層次先啦。就算最簡單嘅，基本上喺公共衛生嘅角度都覺得其實係不負責任嘅。呢、這個我已經講過， 即係違反限聚令啦。 係啦，冇錯，起碼都違反限聚令。好啦， 咁如果我哋再將個層次推深少少啦，比如話究竟佢有冇牽涉違反一啲其他嘅法例呢咁樣。咁如果我哋從嗰、那個喺呢個初選嘅過程呢，咁我哋又睇到有啲人，即係我唔點名啦，因為有啲報道講，例如話可能係喺個過程當中甚至出現咗一啲好似脅迫咁嘅情況喎，即係話喂你就唔好去唔跟呢個結果啊，如果唔係呢你會承受啲咩後果啊等等，我都聽到呢啲嘢。咁其實大家知道呢，喺我哋嘅選舉法例呢，你叫人哋即係嘗試用一啲威逼利誘嘅方式去叫人哋唔好去參選或者成呢，其實呢啲都本身有機會係觸犯選舉舞弊條例嘅。咁呢個係一個層次啦。好啦，再高啲層次啦，再深層次啲啦，頭先講到國安法嗰個層面啦。嗱，我諗呢，我哋睇嗰個事物呢，因為我哋對於好多嘅裡面嘅初選嘅嗰個細節呢，我未必好了解，但我只能夠從表面去睇嘅啫，有啲嘢都。至少肯定一樣嘢呢，我就覺得喺今次嘅初選裡面呢，有啲嘅東西係令到大家係真係有質疑嘅，例如話舉個例，今次初選大家有冇留意，有相當部分嘅所謂參選人呢，是公開咁將佢哋嘅政綱嘅綱領係講得好白嘅。白到係點呢，就係話將香港要從國家呢係分裂出去。呢啲咁樣嘅嘢呢，或者即係製造香港民族啊等等，呢啲都係有出現過，我係見到嘅。咁好老實講呢，喺呢個初選裏面用上咁樣嘅綱領去公然咁去嘗試啊，透過呢啲綱領去達到佢嘅目的，或者鼓吹呢啲分裂國家嘅行為呢，當然我哋認為，喺我個角度，我認為肯定就同我哋而家一國兩制就相違背啦。 但係但係周浩鼎啊，你呢度我想加插一個問題先。咁但係如果按照咁嘅綱領，一個帶住咁嘅綱領去參選咧，咁按照而家新嘅國安法下邊咧，佢基本上都可以 DQ 佢噶啦，都唔會入到閘噶咯，已經。咁啊，即係如果佢哋呢班人都唔會入到去，咁啊點會達成到一個推翻特區政府個目的咧？ 唔係，咁但係我哋有一樣嘢就係話要睇返清楚，我其實 sorry 啊，對唔住，以前我其實我未講完嘅。 Okay. 我意思係話嗱，大家睇到佢用咁嘅綱領，孤物論可能佢之後我哋都對佢有懷疑啦，可能佢未必符合嗰個參選資格。咁呢個當然選舉主任都會有判斷啦，我只係俾個意見嘅。但係就算而家未去到參選嘅角度，如果佢搞呢個初選，我就提出一個質疑啦。一個人佢或者一個組織策劃去策動一班人咁去參加一個咁嘅平台，然後去擺一個咁嘅綱領出嚟，我當然對佢係有質疑。第二樣嘢，搞呢個初選嘅平台嘅人嚇，嗰、那個主辦單位嚇，咁佢哋又唔避嫌㗎喎、哦，好似講到自己話，喂，我俾你喺度參加呢個初選冇嘢嘅，你哋自己選自己揀啫咁。但係作為一個如果係負責任係緊跟一國兩制嘅原則嘅主辦單位，點解可以完全對於呢啲咁嘅綱領、呢啲政綱係隻眼開隻眼閉嘅咧？唔通佢完全係覺得冇問題？即係講到咁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嗰啲主辦單位根本佢有意無意間啦嚇，佢根本上係容許，甚至乎係覺得呢樣嘢可以俾佢擺上台，俾大家所謂講就表面講話俾你揀，但實際上我就覺得根本佢就其實係等於協助埋佢哋去做一個咁嘅宣傳，咁我覺得其實個主辦單位呢，你問我，我覺得係有問題嘅。咁、當然喺個執法嘅層面，我都講啦、因為國安法嘅執法亦都係嗰句啦，係普通法嘅原則嚟嘅。咁、你又要有犯罪意圖，又有犯罪行為。咁、所以喺呢樣嘢呢，咁當然我交返俾執法機關去處理啦。不過至少我自己就覺得呢，喺呢一個嘅初選嘅過程當中呢，我至少起碼都認為佢哋係有一啲嘅嫌疑係違反咗一啲嘅國安法，但係究竟係咪是否完全係咁呢，我留返俾執法機關去處理。但肯定就唔係我哋認為應該要咁樣去做嘅。或者我覺得呢、這個我認為香港社會即係大家好多人係唔接受佢哋去用個咁嘅平台去搞個咁樣嘅初選囉。 係即係我點解啦，我哋睇返呢就係、即係過往呢，其實泛民都有搞過依類咁樣即係民間初選啦，即係唔係正式嘅，佢哋自己都講咗啦。咁有譬如話包括咗五區公投嘅時候啊去搞啊等等嘅。咁點解今一次裏面特別會引起兩辦或者係突然間政府嘅反彈咁大呢？ 我 唔係新㗎喇，即係以往都有做過㗎喇，其實。 咦，嗱，我明白，但係我哋都要留意到就係、頭先我剛才講嗰樣嘢，就係今次嘅初選好明顯，我哋見到嗰啲嘅相關嘅所謂嘅相當部分嘅候選人，佢哋呢啲咁嘅綱領都係好表明 即係我頭先講嘅，我感覺佢係根本上等於係喺度鼓吹分裂國家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可能亦都會觸動到相關方面一啲嘅諗法。咁至於我就算係一個普通市民嘅角度，都可能會有呢種諗法咯。其實，就係咁。係 啊，張浩鼎啊，嗱， 我因為我要落去投票。 哦，你投票。 係啊， 係 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先，好好，唔该。 我咪而家打紧钟啊，好啊。 好，唔该，唔该。 好，唔该你，好。 好， 多谢你，好。 好啊，咁啱啱同我哋，好，唔该，唔该。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啊。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呢个两办咧，就喺呢个泛民进行初选之后咧，就发表咗啲嘅声明嘅吓。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发表你嘅意见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翻嚟再倾。 约翰金乃迪进入政坛之时，美国兴起一股反共风潮，称为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咧就讲咧，佢有份名单，就是美国国务院入边咧有205个共产党员嚟嘅， 系 冇证据嘅， 冇证据， 冇证据屈嘅啫。咁但系佢系当时成个反共嘅潮流同气氛咧，所以咧就形成咗好大嘅潮流。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邱日。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係傾緊咧，關於泛民進行一個初選之後咧，就兩辦發表咗聲明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參與討論，想參與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咁喺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阿楊先生咧，就已經接通咗啦。阿楊先生你好， 係你好啊， 係啊，你請講。 我有就揾參與嗰個普選嘅初選嘅。 嗯。 咁咧，我覺得而家啲保皇黨咧喺度講埋啲廢話。 嗯。 佢話535+就是可以颠覆香港政府，其实冇可能的，唔好话35+，就算你60+，都冇可能颠覆香港政府的，因为你只不过是立法权的，你只是可以监察政府，你哋唔好乱讲嘢啦，唔该你佢哋醒啲啦，为咗香港是行政主导，是三权独立的实体嚟嘅，司法、立法、行政。 但立法会是可以不通过个预算案，然之后呢就行政长官如果两次的话呢就要请辞㗎喇，跟住再 係 啦，再简单立法会再重选。 咁 再否决呢， 行政长官辞职。 係再否决的话呢就要下台㗎喇。 行政长官。下台唔得咩，董建华当年都系脚痛啦。唔通唔可以辞职，唔可以下 好，唔该晒你杨生，即系你觉得就唔会系啦，唔会影响到呢、這个即系、就是、政府嘅运作嘅。咁好啦，咁啊，到底你嘅睇法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啊，仲有一位梁先生，你想参与讨论嘅。梁生你好。 嗱，我系民主党嘅市民啊，但系而家行呢个即系初选，因为我唔系中意嗰啲本土派或者嘅反动派，我变咗。而家你都係得61萬都係得35% 個就65%想投唔到票，我想投民主黨唔得，我而家要求民主黨出翻嚟俾我哋投票啫。 咁但民主黨有啲人已經講咗話，佢哋都會遵守喎，佢哋唔出嚟參選喎，有啲係。 咁咪我哋咁我選民咪俾你剝削咗冇得投票，我想投你票都唔得。所以黃碧雲我陣佢唔使啊，我想投票啦。咁你俾班泛民，俾嗰班激動咗騎劫咗啦嘛。你走65%，我哋民主黨選票嗰啲人嚟噶嘛。 好。 我哋屬於係。50歲以上嗰班民主黨老黨友嚟，我點投啊？ 係好啊，好啊，明白。 將我哋投票權。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梁生。系啊，咁咧就今次初选里边咧，就到底系咪有一个即系所谓叫约束力嘅咧？咁都系其中一个焦点嚟噶。咁啊，据讲咧有啲区就要有约束力，有啲咧又话冇嘅。咁但系有啲嘅民主党议员已经讲咗咧，就话佢哋咧就会遵守个规定咧，就唔出嚟参选噶啦。咁好啦，你暂时倾到呢度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会有一个咧功能界别攻防战呢个环节嘅。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倾下咧关于饮食界嘅选情分析。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9月举行，非建制派明言争取议席过半，令到今年功能组别选举的战况格外受到关注。上个月选举事务处公布临时选民登记册，多个界别选民人数显著增长， 其中飲食界的增幅冠絕所有界別，由去年只有大概4400名選民，急增到今年有7965名。 都有啲意外㗎，因為以往大部分香港人都冇乜，即係唔係好熱衷政治啊，呢啲比較冷感啲㗎嘛。但今次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增長得好犀利咯。個競選選情咧都相當之緊湊緊張嘅。 馬生係茶餐廳老闆，多年前已經登記成為飲食界選民。佢話自己咁多年嚟嘅投票準則係候選人能夠幫到自己。 我就每一次我都有去投票嘅。過去咁多屆咧，我個人立場就梗係要為咗業界先啦。即係如果代表功能界別，一定係為咗業界啦。譬如好似個最低工資啦、強積金嗰、那個所謂對沖咧，都係好維護商界嘅利益嘅。 馬生認為議員最重要係同政府關係良好。政府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都特別針對飲食業界發放津貼。他認為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然是跟政府關係好一點，相對來說譬如我們爭取的東西或者是我們業界的發聲，他都會接受，大家是有傾有講，這樣才比較容易解決問題，即是等於好像一間公司你請這個夥計，夥計跟你搞對抗的，那你不生意怎樣做呢？ 他最大的擔心是今年的選舉將會跟以前不一樣，變得非常政治化， 即是大家是顏色之爭，我最擔心這件事。做小生意或者企業嚟講，其實不要將政治牽涉下去是最好的。如果牽涉到好像去年的社會運動，什麼黃色經濟圈、藍色經濟圈，對大家都不是好事的。現 在發展到不是說有沒有賺食、有沒有營商的問題，是香港人還有沒有繼續在這裡生活下去的問題。 在北角開飯店的許先生講明說自己是會按政治傾向去投票， 為業界爭取業界的利益，這個重要咯。但是作為立法會議員，他們都要給普遍的香港人一個公平自由的社會，真正落實一國兩制。 觸發他登記成為飲食界選民的原因，正是去年的逃犯條例修訂風波。 我們這裡就2013年開業了，至今已經第七年了。在去年之前，我們都從來沒有考慮去登記功能組別的。去年長社會運動都影響全港各區，在北角這裡示威者來到跟一些所謂的福建幫打上來，後來衍生了警察和市民的衝突越來越多，我們就覺得政府應該都負一個很大的責任，所以我們都希望用我們手上一票去改變這個社會。 回顧2016年的飲食界選舉，張宇仁以大概1800票之差擊敗非建制派對手伍永德，同當年相比，今年新增了大概2422位選民，數字上絕對有翻盤可能。研究功能界別選舉多年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說，觀察今年的選舉，飲食界將會起風向標作用。 飲食界應該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指標的作用的，因為那個新增的選民是比較多，還有呢就那個會是一個中小企相對於大集團的一個競爭來的，可以這麼說，就說因為我相信新登記的所謂黃店呢，其實應該比較多都是個體戶，但調回轉頭，張宇仁如果他繼續選的話，他會得到不少的大集團的支持，那些大集團一登記可能就登記很多票的，咁就呢个我相信会系一个即系比较有指标性嘅作用。 我哋翻查今年嘅临时选民登记册，见到唔少大型食肆都手持好多选票，例如至少有40间富林集团嘅关联公司，统一以新蒲岗一栋工业大厦作为登记地址。吉野家亦都用各区分店成功登记咗58票。虽然选情难料，但马岳认为今次饮食业界的经验反映，短期内香港不会推行全面普选， 将会引致越来越多选民愿意参与功能界别选举。 今年我想是第一次比较大規模有系統咁樣有人會去做一啲界別嘅選民登記，咁就即係依個我相信可能係下一個階段會發生嘅，即係話當好多人覺得可能即係全面民主即係遙遙無期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就算係一啲不民主嘅一個即係選舉模式咧，佢哋都應該要參與。 功能界別攻防戰，製作高福慧。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喺元朗太祥街爆水管，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元朗安乐路转入元朗太祥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架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对出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6.92，瑞士法郎0.94，加元1.358，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港金报16,73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64美元，卖出1,808.71美元。港汇指数107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单封路，就系喺元朗太祥街，因为爆水管，而家车辆暂时唔能够由元朗安乐路转入去元朗太祥街。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交海国际中心同埋西湾河泰安楼，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落去告士打道龙尾近分域街。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湾仔街市。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的龙尾在大业街。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慢车，龙尾在丁九桥。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是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崇明，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顾问陈泽铭， 新声音，新角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扩口罩。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嘅新闻同交通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倾一啲咧热门嘅话题嘅。咁今日开始咧，想介绍我哋新嘅评论员啦，周崇明先啦。周崇明你好， 你好。 系咁啊，嗱，你第一次出场啊，我都简单介绍你个背景先好唔好啊？咁啊，周崇明咧就系理工大学嘅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啦。咁佢研究嘅范围咧就系包括全球化、社區經濟同埋土地規劃嘅，咁啊其他嘅組織工作裏邊咧，就話崇明亦都擔任呢個土地正義聯盟嘅成員啦，同埋亦都係高教公民嘅研究總監嘅。咁啊，我其實都識啊崇明多一段時間啦，即係喺媒體嘅時候，咁咧就佢又係一個土地啊規劃嗰啲問題好熟嘅。咁樣稍後咧，自由風都會傾下關於一啲關於土地嘅問題嘅，就講到咧財委會嘅申請一個撥款咧，就研究一人工島啊，即係明日大嶼啦。咁一陣間，所以要諗啊，周崇明你又大把。机会发挥啊，或者大家电话机旁边嘅听众，你咧想有兴趣参与个讨论，或者想同阿周崇明都倾下关于啲土地问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11，同自由风系交换下你嘅意见嘅。咁喺呢个话题之前咧，想讲咧另一个咧，就系关于今日都几热门嘅话题啊，周崇明。咁今日咧就讲到咧，就系政府咧就喺个疫情蔓延咧，去到医院诊所嘅时候咧，就政府打算安排咧，就系为四类嘅高风险群组咧系检测呢个病毒啊。咁而家嗰个第三波嘅疫情咯，大家知道啦，就一路扩散啦。咁其中咧就都有啲范畴咧，以前冇事噶，即系我哋一直都守得好噶。咁不过喺最近呢个第三波里面咧，即系我哋都叫做被攻陷咗啦。咁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大家知道咧就系啲老人院啦。咁以前啲院舍基本上咧都系保持到即系冇感染个案嘅。咁喺早前咧已经发现咗啦。咁最近嘅咧就系亦都去到啲医院嗰度啊。咁呢啲咁样嘅地点出现有疫情咧，大家都比较担心嘅，因为 咧，就喺院舍里边就老人家啦。今次里边因为新冠疫情，大家睇到咧，就系啲老人咧嗰个情况系会比较麻烦啲嘅，即系要系受感染咗。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医院啦，就系医护啦。咁大家知道医护受到感染都麻烦，因为我哋第一线就系靠佢顶住噶嘛。咁啊，喺沙士嘅时候，大家知啦，记忆犹新啊。咁啊，如果医护嗰边出咗事咧，其实都几严峻嘅。 我谂医院比呢个护老院更加严重好多添啊。 是啊是啊，咁啊嗱，咁啊大家知道咧，就喺寻日咧就发现咗一宗咧，就系伊丽莎白医院啊内科呢个 A6 病房咧就有第一个确诊嘅，就90几岁嘅婆婆啦。咁啊跟住今日咧都再检测咗啲其他嘅情况嘅。咁啊到底政府应该点样去控制咧？同埋即系有医院呢个情况出现咗之后咧，要唔要提高多一啲嘅警戒嘅级别咧？咁同埋稍后我哋会再同大家倾下咧，政府嘅安排咧有四类啊，我哋叫高风险嘅人士咧系进行一个检测病毒嘅，咁啊到底个安排会点做嘅咧？咁一阵稍后咧，自由风都会同大家再倾倾嘅。咁我哋再提一次个电话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欢迎大家打嚟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我哋先讲下咧嗰个疫情系蔓延去到医院啊，同埋诊所个问题先啦。咁我咧就请到咧就系医学界嘅立法会议员啊陈佩贤咧，同我哋参与下呢个讨论嘅，陈佩贤。 你好，大家好，我是陈佩贤。 系啊，你好啊，系啊。嗱，我哋讲紧咧就系关于即系今次疫情里边咧就出现咗即系医护里边咧都受到啲感染啦。咁你哋觉得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啊？即系会唔会担心会再继续蔓延落去啊？ 我哋有担心，亦都一早已经严阵以待。 嗯， 点解咁讲咧？因为讲紧由今年嘅一月开始知道是冠状病毒不明肺炎，同埋然后知道冠状病毒开始呢，其实我哋已经知道同当年 SARS 2003年嗰时候 SARS 都是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就是会人传人，食肆会人传人，医院里面都会人传人。咁用返2003年 SARS 嘅经验呢，当年喺香港嘅医院呢，喺医院里面有爆发嘅。威尔斯亲王医院有114个医护人员，有病有39个病人，同埋42个访客受到感染沙士嘅。咁呢个系威尔斯亲王医院。而整体香港咧，喺医护人员里边有386个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上次叫做重灾区啦，即系沙士嘅时候，医护嗰边咧。 因为嗰时候唔知咩事啊嘛。 嗯。 咁初头，咁所以咧，其实今次2020年咧，其实我哋。一开始我哋准备得，因为沙士嘅经验，所以我哋严阵以待。所以最初头系好少好少医护人员受感染，或者病房里边病人受感染嘅。原因因为沙士经验，我哋严阵以待。不过你睇翻世界各地咧，系好多医院系有医护人员同埋病人喺医院里边受感染。原因系因为呢个病毒系人传人噶，佢食肆会人传人，日头同夜晚都会人传人。个传染力系好高噶。 系， 咁所以呢样嘢我哋系预咗发生。 陈佩贤啊，但系你正如你头先讲咧，譬如我哋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上一次沙士咁严重嘅，咁啊亦都系守得好好嘅。咁啊，点解会突然间又出现咗咧？即系个防线喺边度瓦解咗啊？ 我咁答你啦，个防线系喺个，因为嗱，你喺香港里边有个案咧。因为香港唔会自己石头爆出嚟嘅，冇唔会喺石头爆个冠状病毒，然后跟住传染人嘅。咁所以咧，喺香港有嘅冠状病毒嘅感染咧，最初头嗰个一定系境外传入嘅。嗱，因为呢个系一个传染病嘅概念，因为我哋仲未系风土病，所以咧基本上都系境外传入。咁而我哋喺一月同埋三四月分别咧都会有个爆发嘅。咁然后呢就有境外传入，好多境外传入个案，然后喺本地有人传人，然后之前你可能记得有佛堂、有卡拉 OK、有打边炉、有健身室类似啦。咁然后我哋制止咗佢，切断咗传播链呢，就静止咗，就好似大家见到啊，好似五六月呢好似係 以为冇事啦， 好啲好啲。咁但係问题发生喺边呢？喺五六月期间呢，喺个入境政策里面呢，做强制检疫里面做咗个好大好长嘅清单嘅豁免。而嗰个豁免嘅清单呢，我会觉得係咁，你豁免嗰啲人士唔係佢哋身体健康强壮啲㗎嘛。佢哋咁样往来频繁而嚟到香港，你豁免咗佢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个病毒个特点系咩呢？有一半 起碼至少一半的人不同世界各地地方、包括香港、都是沒有病症。你問他幾多十萬次都好，你有沒有不舒服？沒有不舒服，但是他可能已經帶了病毒，然後在個沒有病徵期間呢是有證據可以人傳人的。咁而個答案就係你一定要，其實我講得好同政府講好似嘅，你必須要喺入境政策嗰度呢，唔係唔俾佢入嚟，而係你我哋係要做好呢個把關、防疫、檢疫、強制檢疫同埋檢測追蹤嘅工作。 係陳佩賢 就搞掂。 陳佩賢，係你好。 系， 其实四月嗰时帮我医院都试过一单噶嘛。 系， 咁嗰时就系上一个高峰期啦。 系， 咁你知唔知道医管局其实喺呢两个月有冇去即系跟进翻啦？譬如嗰时系有好多嗰啲叫走廊病床啊等等嘅，吓，即系其实系因为嗰、那个即系病床嘅嗰、那个即系压力啦，或者系挤迫咧，其实呢啲情况有冇改善咧？而家， 一定诶，我可以咁答你啦，佢唔会完全冇跟进嘅。但是你想想你即我們遇到的困難呢，就是你有確診或者懷疑的個案，那當然去了隔離的地方，然後確診的去了隔離病房，那是最高級別的、包括病人和醫護人員的防護裝備。但我們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你剛才講那個幾個月前博愛或者現在最近這個醫院的問題呢，由頭到尾我都說問題是什麼呢？有因為很多病人是例如跌親啊、中風啊、心臟病啊，那些是沒有病，不是沒有，即是沒有發燒、沒有咳，但是他在普通病房嘛。 是。 而普通病房呢，醫管局就說普通病房嘛，那不需要做一個高的防護措施，也都沒有那麼多裝備去做這件事。 所以而家越嚟越 就係個風險啦。 越嚟多意見就係咪要即係俾大比較多嘅即係病人都要做嗰個測試咧？ 同意嘅。咁而我哋咧，我只答咁樣認真答你咧，喺個過程當中咧，我知道，因為我自己都做緊公立醫院，不過我唔係做緊病，即係嗰個唔需要做暫時做病房房啦。但我知道咧，我哋講緊做測試咧，其實係。越比一月嗰阵时候系宽松好多嘅，即系嗰个门槛咧就，总之我哋有怀疑做，有怀疑做，咁但系咧我哋点样做都冇办法覆盖咗大部分嚟跌断骨，咁做唔做？咁冇可能覆盖晒全部病人嘅。嗱，而家你可以讨论啦，你佢全部要好似即使司机或者系某一啲高风险嘅全部做，咁但系始终一个问题就系我哋会要照顾一啲唔系冠状病毒嘅病人。每一日都有嘅，有好多嘅，咁我哋都会照顾，要去普通病房，要做啲紧急手术。咁但系而嗰啲咧，佢冇冠状病毒，佢唔会惹人嘅。咁嗰啲系要继续要照顾嘅。 陈博员啊，想提到咧，就关于有啲即系豁免呢个检疫嗰啲人士啦吓，咁我睇翻个资料咧，其实依家有成九个类别咁多嘅，咁亦都有啲专家都讲咗啦，就因为有豁免咧，好多时就令到佢哋可能本身系有事嘅，咁你豁免咗又唔知啦，咁可能慢慢将个病菌会带咗出去咁，咁你喺呢方面你觉得，因为政府而家暂时宣布咧，就对呢啲豁免名单等等冇做过一个检讨，或者冇话要收翻紧嘅，咁你自己嘅意见会系点咧？呢方面系咪一个漏洞啦？同埋呢方面系咪需要做翻啲功夫喺呢个豁免嗰方面，即系唔好太宽松啦。咁类似咁，你觉得有冇啲嘢喺呢方面政府系需要做嘅？ 我公开讲过，豁免就系漏洞所在。亦都我期望系可以，其实唔系话唔即系，因为嗰啲佢觉得系佢哋帮我哋香港可能运货啊、运人啊或者工作嘅人员、 船员啊嗰啲啦吓， 冇问题。我就话系应该要俾佢出入境嘅。但系我嘅建议就系唔该做翻检疫，同埋追踪。我唔一定要困住佢14日噶，但系唔该做翻一个正当嘅检疫措施，保障香港市民。 其实今次里面政府似乎喺呢方面里面冇特别安排到，即系除咗传统即系限聚令啦，食肆做翻之后咧，呢、這个方面有冇咩 原因系 有咩做过咧？ 沙士报告当年写过咧，就系话如果当喺呢啲抗疫嘅时间，当你经济先考虑经济，然后后考虑呢个疫情咧，就会有问题发生噶啦。当年沙士报告咧系。讲了当年的政府呢是先处理疫情后处理经济的。而这个检疫 嗰個問題或者係叫豁免嘅問題咧，好明顯就係講緊要考慮到經濟或者嗰個物流嘅往來。咁而呢一樣嘢就蓋覆蓋蓋過咗嗰、那個醫療衛生或者個疫情嘅問題咯。 咁你覺得而家嗰個醫院，即係如果有一個更加大嘅爆發，你擔唔擔心咧？ 永遠都擔心，亦都唔係淨係擔心咁簡單。先講啦，沙士已經發生咗噶啦，外國已經發生咗噶啦，香港上半年守得好嘅啫，而係就算醫院都會人傳人嘅。 嗯， 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嘅話咧，就係由一月開始，我哋係非常高級別咁樣去預防呢件事發生，就算發生都唔想佢蔓延，制止佢嘅。即係其實持續咁做緊嘅，做我哋自己做咗超過六个月、七个月噶啦。 嗯，嗰啲系包括啲咩嘅措施噶？即系你讲紧， 我哋平时包括个人嘅卫生、口罩、眼镜、手嘅卫生咧，系唔会立乱掂个口罩，唔会掂只眼，个口罩只会用一次，唔会重用，唔会攞去洗，唔会攞去蒸，然后继而嘅，例如啲衫啊，或者我啲用品咧。是会好小心处理，唔好咁样去沾污到啲飞沫或者病毒，去传染到俾身边嘅人或者自己。咁呢个系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咧，我哋嗰个消毒嗰、那个概念系好严格嘅，对自己或者对身边嘅工作嘅情况。 但系琴日嗰、那个情况似乎就系话，你哋都会劝喻啲病人戴口罩啦。咁但系我都理解，即系佢24小时喺个病房你。即系唔可以除，咁其实都几难噶。 咁佢食饭，咁佢肯定唔会冇得除嘅。你谂下，佢会食饭、饮水、食药噶嘛？咁但系我明白，当然系有困难嘅。咁但系你谂下喺病房嘅环境，佢自己有病征，佢身边都有病征，又或者真系你唔知道究竟几时对面嗰个肺炎，亦都唔知嘅。咁所以保障。我相信保护病人、保障病人啦，都是尽量劝戴口罩的咁咯。 陈佩贤，你讲到嗰个检测的问题咧，即系而家大家都有讨论紧啦，就希望能够检测个数量多啲啦。咁而家政府即系话，我头先讲咗啦，即系话可能有四类人士咧，即系都会引入一啲外援啊，就帮手，希望做多啲嘅。咁喺检测嗰方面咧，我想问咧，就系话咧，其实要到数量要几多咧？同埋头先你讲到咧，就有啲人可能佢初期真系根本。是冇征象嘅，咁佢都唔知噶嘛，咁你都系冇得检测嘅，咁呢方面系咪有啲其他嘢再做下，系希望能够嗰个防御方面能够更加谨慎啲咧？ 你点出个重点啊？嗱，好多时候我听到就算立法会员嗰个讨论咧，就话啊要多啲，多啲，多啲要多啲钱咁样，多啲钱。而你头先咧，主持人点出个非常重要嘅点咧，就系净系追求数字咧，系处。好似唔係好處理到個問題，而個問題就係你剛豁免佢咁樣來回咁樣邊境，然後去完美國，跟住揸下飛機翻嚟，你豁免咗佢，咁你就算你我就算每一日做到100万個測試，咁我係特登豁免佢嘅，咁點搞？咁所以個數量並唔係個關鍵位，而係你點樣執行嘅細節個質素。同埋豁免咪就係講緊嗰樣嘢咯， 或者係咪話要針對，或者係咪會要講針對一啲特別啲嘅群組，或者甚至係要去做咧呢個檢測咧咁？ 同意嗱，兩方面啦，一就係喺個入境嗰度頭先講啦，我自己覺得係唔應該有豁免。然後入到去城內嘅防守咧，當然頭先你引述政府就話有啲嘅群組嗰個風險高啲嘅。的士司機、或者食肆的、員工、老人院的職員，就算我醫生在醫院工作、診所工作，我們是要照顧有病徵的病人、病人的，那這些我們是有機會真的會接觸到確診個案的嘛、所以這些我覺得是不是可以做呢？同意，非常同意的，如果你有能力去做個檢測的，就去高風險集中去做呢，那是有會有對件嘅 帮对呢个人传人减低呢个人传人嘅有帮助嘅。 嗯，陈佩贤啊，都想问下你咧，即系你都喺公立医院啦，咁而家有个讲法咧，就话咧系咪需要马上停止一啲即系公立医院里面嘅非紧急服务啊？咁有啲听众都想问到咧，譬如话佢而家即系想去医院复诊啦，咁其实应唔应该去咧？会唔会即系阻住咗真系一啲即系有需要嘅服务咧？咁样，咁你自己有啲咩意见咧？ 我嘅睇法就系、是。又我唔係好主張完全停曬非緊急服務嘅， 嗯， 而呢個第一點啦，因為停曬非緊急服務咧，其實係有喺上半年有啲時間係咁咧，咁而我哋嘅輪候時間係真係會有受好大壓力嘅， 嗯， 唔係人手問題啊，人手充非常充裕啊，而家， 嗯， 第二咧就喺疫情每一次爆發嘅期間，無論沙士同今年嘅唔同嘅時間咧，當有疫情爆發，好似呢幾日咁樣咧， 嗯， 病人咧。是会不想来医院的。 嗯。 他会打来说我不复诊住了我褪延期或者是改期。 嗯。 那所以是会有这个就算市民病人都有这个忧虑的。 嗯。 那而我自己看就说又不用太担心因为讲你普通、我都是那句医院里面呢我们是很在意希望不想里面的员工和病人市民受到感染和人传人的。 嗯， 我点样都阻止呢件事发生。 系，但系而家同时间都继续提供呢个紧急服务啦，譬如喺医院里边嗰啲人手啊、资源调配等等咧，系咪即系都有啲影响嘅？其实， 调动到嘅，头先讲啦，我哋解释咧，而家唔系冬季流感高峰期，同埋第二咧，每一次疫症咧，我哋嗰个急症室求诊人次咧，系可以跌一个好大嘅百分比嘅。 嗯， 咁而喺内科同埋儿科嗰个病床占用率咧。上半年咧系可以跌四成嘅， 嗯， 咁所以咧，其实系病人真系少咗嘅， 嗯， 咁然后你病人少咗，同一个人手，我哋就可以调配啦， 嗯， 即系所以话你成日人手不足咧系唔成立嘅喺呢个疫情期间，我哋甚至乎可以调动人手去派专机去接湖北嘅港人翻香港， 嗯， 我哋可以派人手去到。博览馆， 嗯， 去机帮手做机场入境嘅人， 即人手都够嘅， 够有特派出去添嘅。 唔该晒你，啱同我倾紧即系医学界嘅立法会议员陈佩贤嘅。 佢提期望民主派阵营齐上齐落。岑奥辉话：佢哋十六人有意同民主派讨论，推动初选胜出者喺五区联合宣传，以喺地区直选取得23席为目标。认为同行是唯一选择。在九龙东出现的黄之锋认为港区国安法是促成国际围堵中国的最大主因。在中美角力白热化之际若果当局再取消参选人资格将会是引火自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元朗嘅太祥街爆水管嘅最新状况。而家咧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元朗安乐路转入元朗太祥街，谷亭街嘅车辆咧亦都暂时不能够转入水车管街。另外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慢线嗰度啦，有架坏车阻路，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喺。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相当之长噶，去到过咗和富中心，西行嘅龙尾就喺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太子道西。 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过咗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喺德宝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接近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河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重复一次啦，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河道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马嘉烈医院。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Together 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啲，开心多啲， 精灵一点， 沈达源。 我的健康哲学是以变如病，病是一种变化，又衍生更加多不好的改变，所以要检视自己不良的习惯、不适的原因，用毅力一点一点去改变。点变呢？什么对你身体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不想辛苦赚回来的钱被人偷晒，那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就喺呢個新嘅疫情之下咧，政府準備咧就為四類嘅高風險群組咧檢測呢個病毒嘅。咁我哋都會繼續請嘉賓咧同大家分析同埋咧傾下呢個話題嘅。咁啊，電話機旁邊你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表達你嘅意見嘅。咁今日我哋有評論員阿周崇明同我一齊咧參與討論嘅。咁啊，呢個時候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就係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阿胡定旭咧同我哋傾下咧，政府喺今次嘅疫情裏邊咧就係希望咧能夠為四類叫高风险人士的群组呢就是提供一个检测的。这四类高风险就包括了安老院、食肆、物业管理员工和的士司机的。而政府今次里面就是直接请了三间的公司是来参与这个协助就做这个检测。包括了就是华大基因开设的华星诊断中心、中国检验有限公司和这个Planetics 的。其中我们现在请到的嘉宾胡定旭就是华星诊断中心的董事。你好啊，胡定旭。 你好，景 祥。系啊，你好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系啦，我哋要请你讲下咧，分析下今次呢个咧，即系嗱，你负责嘅呢个华星诊断呢度咧，就都系其中一间啦。咁你将会诶为呢400万咧，即系政府所讲嘅叫高群组啊，高风险群组嘅人士检测啦。咁我哋嗱，即系大家喺度倾个关心点咧，其中一个咧，都话就系一路检测嘅时候嗰啲资料啊，即系到底嗰个安全性啊，同埋好多人成日即系讲咧，就话会唔会系即系送翻去内地啊咁样，咁啊惊关于啲隐私。嗰啲問題嘅，咁你就係負責依樣嘢咧。不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清楚啲講下，其實個流程會點做啊？同呢方面呢啲所謂憂慮，其實係即係係咪真係需要擔心嘅咧？咁 我諗呢樣咧就真係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咧我哋咧係絕對唔接觸任何關於市民個人信息嘅數據，因為嗱我尋日即係尋日晏晝已經開始咗啦，已經喺啲安老院嗰度。咁嗰個員工嚟到嘅時候咧，佢咧。佢填張 form， 跟住呢啲嘢全部係衛生署啊，或者呢個社福社署填完，跟住咧就有兩張 barcode， 一張就聯絡嗰張紙度，嗰張 form 係政府嘅，我哋全店嘅，跟住另外同一個 barcode 就聯絡嗰個 test tube 嗰度，咁呢、這個員工咧就攞住 test tube 入去嗰個房裏面，咁啊採集樣本之後咧， 咁我哋有啲 test strip 就攞去個實驗室驗驗，驗咗有陽性咧，就卡將個passcode 卡俾政府，所以我哋完全冇接觸，亦唔知道邊個有邊個冇，所以呢個資料係絕對唔需要擔心嘅。因為我哋完全冇接觸到，即係呢個樣本究竟係 A 啊 B 啊定係 C， 我哋完全知道嘅。咁當然啦，今日又睇到有人擔心啊，因為華大佢呢個試劑啊，係咪即係合唔合格啊？即係 O 唔 OK？ 咁我即係想講一講咧，就呢個試劑咧，就係喺180個國家咧係用緊嘅啦。咁係得到美國啦，即係美國 FDA 啦 ，CE 即係歐盟嗰度啦。日本的 PMDA 啦、加拿大啦、衛生部啦、澳大利亞都係 approve 咗呢個試劑嘅，咁同埋咧亦係 WHO 嗰個叫做應急使用清單都喺度嘅，就等所有 WHO 會員國就唔使經過自己本身嘅 FDA 去 approve。咁或者講少少華大個歷史，譬如 SARS 嘅時候咧，佢就36小時之內就排列到呢個基因出嚟，咁今次咧佢哋好少時候已經排列咗出嚟啦。咁1月14號已經係製造咗呢個測試劑出嚟，就係國家都 approve 咗。咁即係呢個係即係嗰個我諗嗰個 quality 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同埋即係FDA 美國、歐洲、日本、澳洲、加拿大都全部承認，咁我諗大家係可以放心嘅。 胡地優啊，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講埋咧？即係譬如你攞咗啲樣本之後咧，跟住成個流程啦，包括運輸啊、物流啊等等嗰啲咧。 係。哦，咁喺嗰個即係採集咗樣本之後咧，咁就會有我哋就有個物流嘅 team 咧，就將佢送翻去實驗室裏邊。咁實驗室裏邊就做呢個 test 咯。 嗯，個實驗室係香港，有陣時要攞翻去內地嘅。 喺香港，全部喺香港，喺大埔。 喺香港做嘅。 是全部香港做，即是完全資料的樣本完全是沒有離開過香港的。 嗯， 那譬如那些資料你們做完之後會不會保留或者保留多久呢？ 我們會即我們做完我們的樣本我們會即會destroy了它，因為其實我沒有資料，我們只是譬如我們1000個 test tube， 因為 test tube 上的 barcode 是這麼多東西，就是我們知道這麼多，只不過我們哪个 barcode test 出来是有东西，那就将那个样本加上之后样本的那个 barcode 交给政府。我们只是做这部分而已。 嗯，胡丁，因为按照你这样讲法，我想再确认一下，就是说那个需要检测的人就是在卫生署登记他的资料。然后就是给一个 barcode 你们，你们就不需要接触或者不需要经你们去拿那个受检测者的资料的。 唔需要嘅，呢個係衛生署或者社署或者譬如的士司機做嘅運輸署，佢哋啲人同埋衛生署喺度嘅。 嗯， 咁即係我哋做咧，根本我唔知嗰個人係邊個，我哋就認個 barcode 嘅，一個 barcode 淨係即係任一張紙裏面有100個 barcode， 咁就佢哋一張張連落去就係咁簡單，我 make sure 唔好撈亂嘅啫。 嗯。 咁可能公众都会关心，即係嗰个招标程序啦，係咪？虽然好似你哋都收得几平下咁，係咪？咁但係即係个程序嗰、那个公正嗰度，你觉得即係你觉得政府有冇即係值得改善嘅地方？ 我諗呢，大家要諗到呢个一个公共卫生嘅好大嘅 issue 啦。咁今次一个社区爆发呢，如果我哋唔可以盡快喺啲400,000个高危群族里面找出哪些是隐形带菌者，我想对社会带来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这个我们这里是我想我们是可以是现在我们可以做5000，每日可以做5000个单管的 test， 10日之内呢我们可以将这个5000提升到20,000至30,000。那当一个大的有一个社区爆发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有这个测试那个 capacity。咁我谂大家过去一两句都听到，就是各个大的教授都讲香港测试量不够。咁所以我想在这个程序方面呢，我觉得政府是做了很多东西。咁其实又讲返少少历史呢，其实这样呢就是我同特首大概两个月前已经是提到一个问题，咁佢话我怎样去 explore 找一些即係能夠好快提升嘅測試能力嘅實驗室嚟香港，咁嗰陣時為咗即係如果開關嘅時候，咁好多人要出入香港嘅時候，你要做好多核酸，咁但係今次正好咧就啱啱有個社區爆發，就可以將呢樣嘢係應用喺呢個方面。咁我諗目前即係其他啲我唔知，以我了解，唯一一日可以做咁多係得我哋可以做到咁多個。 嗯，胡定旭话你哋喺条嗰度讲啲试剂啊，即系你话啲试剂咧，即系都系国际认可啊，同埋就得到佢哋批准嘅。咁我想知道一下，譬如话你而家有冇喺香港提供紧一啲测试？譬如啲试剂系咪都系已经喺香港呢度用开嚟嘅试剂？就唔系话单独为咗今次特别要为呢40万人去测试先至引入嘅咧？ 哦，我啲试剂香港系用得噶啦， 啊，已经用紧，有冇用紧啊？ 用得噶，咁以前冇 COVID-19 啊嘛。 嗯，哦，即系今次里边就系、是、但系都系喺今次里边先引入嚟用嘅系咪？即系因为呢个新冠肺炎系 系啦， 嗯， 即系你知道试剂啦，等于沙士嘅试剂同呢个新冠病毒同埋其他嘅病毒每个试剂都唔同。咁咧，其实呢个试剂系用嗰个叫做 PCR， 其实将你个基因里边一部分嗰啲嚟验出嚟。咁而华大咧喺基因方面咧，我谂大家去睇睇啲文献啊，睇睇历史，佢就系 operate 全个国家基因库，佢个基因个技术咧系全世界领先嘅。 嗯，但系呢个基因技术你提到咧，亦都有人比较过嘅，即系话到底内地譬如话检测嗰个水平同香港做紧咧，个水平系点样比较嘅咧？咁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咧，就系到底内地个水准系咪即系达到去边个水平？咁如果譬如我哋系譬如其中有两间咧，即系今次三间里面做嘅，咁交俾内地嘅公司去做咧，我哋系咪可以保证到佢呢个测试系一个即系高水准，同埋呢个合乎呢个即系要求标准嘅水准咧？咁 我谂大家唔使担心，譬如话喺香港十几年嘅攞晒所有嘅 accreditation 啊嘅所有嘅证书，同埋咧今次条 COVID-19 系真嘅咧，就卫生署系已经系做晒 test。即係你合曬格先俾你做，咁同埋即係從我哋嚟講，一定要喺呢個 quality 方面係冇得 compromise 嘅。你知道我覺得即係 quality 係 still tolerant 嘅。 嗯，啊，吳定宇，我亦都想問下你咧。咁華大譬如話，除咗喺內地佢哋會有參與做測試啦，香港而家將會做啦。喺外國其他地方有冇參與過做呢啲測試 嘅？有啊，好多個嗱，佢啲試劑咧就已經係有180個國家用緊啦。 嗯， 咁同埋咧，而家喺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好多國家都有喺度正做緊嘅啦。 嗯，即係喺外國已經都有用開嘅啦，已經有用 了。有用開嘅，已經用，而家全世界用咗幾千萬呢個試劑嘅啦。咁沙地阿拉伯啊，就會同沙地阿拉伯咧係喺8個月之內將佢30% 嘅人可以做個全民測試咁樣去做。咁即係呢個試劑，我覺得大家真係唔使擔心，因為全世界大家都覺得最嚴一個就係 FDA，美國 FDA，一個就係EU 嗰個 CE mark， 呢兩個都係 pass 咗。咁所以嗱，咁如果大家話我覺得啊，會唔會唔得咁？如果唔得咁，美國唔會俾你用啦，日本唔俾你用啦，德國又唔俾你用啦，英國又唔會俾你用，歐洲唔會俾你用。所以我覺得呢個大家真係唔使擔心嘅。 系，胡定宇哥，我亦都想问下你关于个数量啊，你而家大概估计咧，譬如每一日而家开始咧，可以做到几多个即系测试嘅个案咧？ 我谂我哋而家尽量咧，啱寻日晏昼先至开始第一步啦。咁今日我哋已经有15队 team 出咗去唔同嘅地方啦，嗰啲养老院同埋啲安老院同埋一啲停车场，就希望同啲的士司机咧。咁当然。有啲時候，因為好多人要係呢、這個都係唔係強制性噶嘛，要嗰個員工或者個的士司機肯自愿嚟到做，咁所以就呢、這個真係睇嗰個每個人大家嗰個點樣走去呢啲point 度嚟做，咁最緊要咧，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有大需求嘅時候，咁我哋係可以將呢樣5000係好快係提到1万、2万、3万，而家目前我哋嘅 facility 係可以10日內咧係去到3万一日。單管，咁你知啊？喺測試呢度，單管係一樣方法，另外可以做啊 pooling， 即係將幾個擺埋一齊咁做。咁所以就即係，如果真係即係大家希望冇發生，如果真係需要好大量做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可以好快幫到呢度。咁同埋即係佢華大啱啱北京嗰度係幾日係做咗，即係幫北京係做差唔多全民測試。喺武漢嘅佢哋做全民測試嘅，佢可以做得好快。你個成績係唔錯嘅， 所以 外國澳洲啊、日本啊都有呢啲做緊。 你頭先都提到就係要靠呢四個群組，即係佢哋都比較支持啦，或者肯參與啦。咁你擔唔擔心？因為係大陸背景嘅公司咧，咁就個參與率會有即係受到影響咧。 我諗大家即係要擺除呢個諗法啦，因為其實而家呢個市劑喺全世界都係公認嘅。咁同埋呢個 quality 咧，香港衛生署 monitor 住曬，咁同衛生署俾個好好嚴謹嘅 guideline， 點做點做點做，咁我哋同埋加埋，譬如就算我哋而家試即係做完 test 嗰啲waste， 我都係當 clinical waste 去做，即係我哋完全覺得即係喺呢個情之下，我哋係乜嘢風險都唔可以冇，一定要將 quality 做到最好。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哦。國內嗰啲唔好，咁美國人都用緊，澳洲人都用緊，歐洲人用緊，德國、日本呢啲大家都覺得個 quality 嘅對呢個要求好高嘅國家都用緊，咁點解我哋要擔心呢樣嘢咧？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胡總。 好，唔該曬， 唔該曬啊。系啊，咁啱同佢倾嘅就系华星诊断中心董事胡定旭啊，咁咧佢呢个华星诊断中心咧就系其中一间咧，三间里边啊嘅其中一间咧，就将会为四类高风险群组咧就系做呢个测试嘅。咁啊，周崇永啊，咁头先听完之后，咁你觉得而家咁去应付呢个疫情之下咁嘅测试咧，即系到底系咪可以帮助到呢、這个即系？解決呢個疫情之下咧，即係一啲檢測嘅問題。 我諗確實係一個比較緊急嘅情況啦。咁就即係特事特辦，我覺得從來都係即係值得去即係考量嘅。但係個問題係咪都可以做足啲嗰啲程序啦？嚇，譬如個公開啦、透明度啦，嚇，即係似乎呢幾日即係政府出嚟唔同嘅官員都係咧，就好似講啲唔講啲咁，好似就好似已經決定曬啦，或者係好多嘢既然緊急，我就唔需要向你交代啦。咁就似乎係即係都有一啲嘅改進嘅空間。 嗯，係啊，即係我諗香港人個慣咗都係即係做事一定要個程序好清楚啦，係嘛，同埋透明度啦。即係正如阿周崇明講咧，雖然你係特事特辦啫，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個流程啊，或者係處理個手法咧，能夠得到公眾支持咧，都好緊要。 係嘅，好緊要。 係啊，咁啊好啦，咁我哋暫時個話題咧，暫時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陣咧，翻嚟我哋再傾另一個話題。 开播至今十一年，我得你都得，找来平凡人道出不平凡的故事，分享人生的起跌得失，在困境中一同积极面对。 逢星期六深夜十二点至凌晨两点，主持钱佩卿、李灿荣，精神科专科医生曾凡光医生，我得你都得。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经常有人说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没有一定公式，甚至没有合理的解释的，真不真呢？感情真的会令人失去理智？男女之间对感情的看法有没有分别呢？林佩里同嘉宾苗延琼医生一起讲我为情狂。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回来呢，我们想开另一个话题，周崇明。这个话题就是你最熟悉的话题之一，应该 都可以，都不是这样说，不过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是啊，因为我们开始介绍，周崇明就很关注这个关于土地啊，即是和香港这个即是土地发展啊、规划等等那些问题啦。那我们想开这个话题讲的呢，就话呢，就政府因为起这个立法会就是完了，立法会这个月里面呢就差不多完了个会期的啦。那就希望能够赶及呢，在最后一次的财委会里面呢，就是再争取呢 5.5 亿的拨款呢，研究人工岛的计划啊。咁人工岛呢就我们叫明日大屿啦吓。咁呢个明日大屿，大家都可能有少歷史，好簡單講一講啦嚇。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一路以嚟咧，就香港土地缺乏啦。咁政府話會研究點樣開闢土地。咁與此同時咧，就團結基金亦都開展咗個土地研究計劃嘅。咁咧就喺特首喺即係上一個嘅施政報告裏邊咧，就提出個明日大嶼計劃咧，就填海1700公頃。咁就而家要求嘅撥款咧，就唔係去做填海嚇，即係而家講緊咧叫做爭取一個咧5.5亿咧，就前期嘅研究計劃啫。咁好啦，咁周崇明呢度你講講啦。咁即係到底而家係咪需要即係立即去爭取呢一筆錢去開展研究咧？咁同埋對呢個計劃，我哋應該點樣睇咧？咁 頭先阿警長都提到就係個施政報告啦。咁其實就唔係上一個，係再對上一個嚟嘅。咁就2018年啦。咁呢個我覺得比較重要，係要提翻出嚟嘅。就是因為即嗰個古仔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嚇。就係2018年十月啦，即其實阿林鄭嘅第二份施政報告。咁當時咧其實係有個叫土地大辯論啦，我相信好多人都仲記得嘅。咁黃遠輝啦，可能即係嗰個主席啦，係嘛嚇。咁就呢個係其中18個選項其中一個啦，就係明日大嶼嘅。 但係當時呢個土地大辯論咧，佢係建基於政府嘅一個嘅估算啦，就係話咧當時嘅即係土地供應嘅不足咧，係爭1000公頃嘅啫。咁所以明日大屿作为其中一个选项咧，就系1000公顷嘅，即系成个人工岛咧就系1000公顷嘅。咁但系个古仔点解我头先话得意咧？就系去到呢个10月嘅时候，施政报告咧就突然间嘣一声爆出嚟，即系读嗰日大家先突然间吓咗一跳，就系1000就变1700， 多咗70%， 多咗7%。咁呢个系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大嘅、好夸张嘅一个嘅差距嚟嘅。咁但係到而家係其實政府係完全冇解釋過嘅，即係話咧點解1000變1700啦？咁如果你即係揾翻嗰時啲新聞，你都會見到黃宇輝成彈咗出嚟。喂，你冇話俾我聽點解？即係我做緊呢個諮詢大辯論，土地大辯論，但係點解會喺個辯論未完之前咧，喺個施政報告裏面突然間就會即係有一個新嘅建議出嚟咧？咁呢個仲唔係即係最有趣嘅地方，而係咧喺施政報告呢個推出咗之後咧，就不足兩個禮拜咧，大家一定會記得嘅，就係嗰個場面咧，就係、是、又係突然間嘅喎，呢、這個港珠澳大橋咧就開幕，係突然間話宣布喺呢個10月23日係開幕嘅，咁跟住阿林鄭就突然間即係著住一套粉紅色嘅套裝咧，就突然間行咗去前面啦，係咪？呢個大家一定會記得啦，就同阿習近平主席咧就並排而行，咁所以即係呢度裏邊咧，即係當然我哋唔係去揣測即係背後發生咗咩事啦，但係就有好多嘅疑團，就係點解呢個明日大嶼會突然間大咗咁多啦，同埋點解佢同成個土地大辯論係同一年進行嘅時候，但係兩樣嘢咧係冇協調或者冇去配合嘅，咁以至到咧其實喺最後呢個土地大辯論去結束嘅時候咧。其實那個小組都仲係堅持緊1000公頃嘅，咁而家無啦啦就多咗呢700公頃出嚟，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都幾大嘅疑團啦。我唔知道，等陣啲嘉賓咧，佢哋即係可唔可以解答到，或者究竟先成件事究竟發生咗咩事？ 嗱，呢間我哋會有啲嘉賓咧就參與我哋個討論嘅，咁希望嘉賓嗰度咧就可以俾多啲意見我哋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就聽眾如果興趣咧參與呢個明日大嶼啊，或者我哋講緊香港咧到底應該點樣即係製造多啲土地解決我哋嘅房屋土地問題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周仲明亦都有啲人留意到咧，就話到底而家你仲會爭取撥款去做呢個所謂前期研究工程，咁但系似乎咧就按照你头先讲到咧，好多人都仲系有个意见嘅分歧嘅，到底系咪真系要咁样做咧？系咪要做呢个计划嘅咧？所以呢个拨款本身其实仲有冇意义咧？你觉得而家去争取咁样去咁急去拨款？ 等阵可能都同啲嘉宾倾下啦。一个就即系长远嚟讲，究竟我哋系咪真系需要呢个明日大屿啦？吓，呢几日都即系枕住，包括自由风都听到桂山岛系咪？即系成日讲桂山岛。 系啊，内地俾你啊，俾地方你。 系唔系其实某啲嘅团体或者某类人佢开始转态咧吓，其实个明日大屿系咪需要咧吓？另外一个就短期啦，系咪咁急啦吓？而家即系抗疫，大家成日话全民抗疫或者呢个系最优先嘅时候咧，点解仲要拆开或者要去做一啲咁即系争议性嘅嘢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 系啊，咁一阵间我哋会有啲嘉宾同佢参与讨论。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希望赶起立法会咧最后嘅日子里边咧，就系拨款啊，研究人工岛嘅。咁你如果有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有37宗初步确诊。19宗新个案入边，14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一半未找到源头，包括一名任职私人司机，但周末做兼职嘅的士司机嘅男子。初步確診的個案入面包括一名36歲海關職員。衛生防護中心說，這名官員在潛伏期間曾經到過很多地方，中心會翻查他的監表再調查。另外，再有一名港泰護老院90歲確診女病人離世，本港至今累計增至9人死亡。衛生防護中心呼籲長者在未來1至2星期盡量留在家。 海关表示，一名助理贸易管制主任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他的办公地点位于九龙启德协调道工业贸易大楼20楼，该楼层不是公众的楼层，不对外开放。他除了在办公室工作之外，亦都有到访贸易商处所執行外勤贸易视察和证书核查职务。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最后一日翻工是在昨日，上班期间一直体温正常，有戴外科口罩和与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但昨晚因为身体不适前往私家诊所求医并转介医院，今早获通知初步确诊。海关表示已经加强所有工作地点的消毒清洁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向全体公务员发信，表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与特区政府是公务员的一贯责任。为了让公务员更明确地意识到公职身份带来的责任和要求，当局建议引入宣誓或者签署声明的做法。聂德权说，公务员可能关注誓词或者声明内容违反要求有什么后果，几时要要求扩展至到所有公务员等。他说，当局考虑和落实有关建议时候，必定会小心和全面考虑有关问题，包括当有公务员未能遵从要求、违反誓言或者声明时候，应该采取的跟进行动和相关处理机制。当局建议今年7月1号起入职的公务员均需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现职公务员方面，当局建议先安排部分人宣誓或签署文件。中学文凭试今个月22号放榜，考评局话因应疫情，各学校可能有不同安排，学校考生应该按所属学校的安排回校领取成绩，自修生的成绩通知书会以平邮的方式寄出，预计最早7月22号收到，自修生亦都可以在网上查阅成绩。考评局又说，考生收到成绩之后，如果认为跟预期落差较大，可以在成绩发放之后5日内提出申请积分复核或者是重阅答卷。学校考生需透过学校递交申请，自修生就需透过网上服务申请，截止日期是7月27号。放榜当日，公开考试资讯中心与湾仔收卵中心咨询柜台会延长服务时间，由早上7:30到下午5:30。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将军澳道嘅坏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仲未拖走。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慢线嘅坏车阻路，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至于较早前咧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河道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丽景。而在元朗太祥街，因为爆水管，现在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由元朗安乐路转入去元朗太祥街，而谷亭街的车辆都暂时不能够转入去水车管街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回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窝打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车多，龙尾联合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长青隧道，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一段的交通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在葵芳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初选的作用就是提高胜算，这个政治效果发生到就必须或通常那班朋友都是同一个政治联盟，选举结果是有约束力，如果不跟初选结果去做，你要遭到政治联盟很大的制裁，怎样去落实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翻嚟咧，我倾紧咧就系政府就希望喺呢个财委会咧就系差唔多系要结束今年嘅会期噶啦吓，咁咧就希望咧能够系争取咧5.5亿咧拨款咧研究人工岛啊，即系我哋叫明日大屿嘅计划啦吓。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啦，周崇明嘅，咁周崇明呢方面咧就系专家嚟噶啦。咁啊，我哋啱头先倾开咧就到底喺呢个阶段咧仲系咪应该争取呢个咁嘅拨款去做呢个明日大屿嘅研究咧吓？因为咧呢个计划本身就已经系好大嘅争议啦，同埋而家咁嘅时局之下咧，就再去争取嘅拨款实唔实际啦咁。咁啊，周崇明你再补充下添啊，即系咯呢个阶段里边咧，再进行呢个咁嘅申请嘅拨款咧，其实真系仲有冇作用嘅咧，或者系即系到底个作用可以在边度咧？咁 我谂头先都提过啦，就系好多唔同团体而家都喺度谂紧一啲替代或者另类嘅方案啦。 嗯， 咁如果你再一味抌钱落呢个明日大屿嗰度，咁究竟即系其实成个社会嗰个认受或者个支持度系咪同即系讲紧一两年前，即系大家好急于去抢地或者去揾地？整個氣氛是不是已經不同了呢？這個在政治上我想是有一個的問號的。 嗯， 另外當然是財政上，就是雖然說五億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你說很少錢那都可以的，就是剛才驗這個病毒都兩億了樣是，但是倒回轉第一就是這個五億只不過是第一第二步啦，那背後跟著它會不會真的洗清光我們的儲備啦，或者是即變了所有的我們的一啲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咁全部抌曬落去一個嘅一個籃嗰度，即係所有雞蛋擺一個籃啦，嚇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咁當然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喺舊年嘅好多嘅政治風波之後啦，同埋而家嘅疫情咧，其實成個經濟嗰個嘅前景係已經完全唔同咗噶啦。咁最基本嚟講咧，就係2月個財政預算嚇，未來幾年一定會有巨額嘅赤字嘅。咁會唔會嗰、那個即係？財政嗰個資源嘅分配咧，係應該重新去考量咧。好多呢啲問題咧，其實就冇傾過或者冇傾清楚嘅。啊，咁需唔需要咁倉促去即係闖關或者去申請撥款咧？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好多人都已經即係提出過呢啲咁嘅疑問啦。 咁大家如果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或者想参与讨论，可以打来1872311同时由风倾下的。咁到底议会里面为什么要讲得那么急呢，同埋在现在的时势下面为什么还是要力争起差不多要会期结束之前还要争取这个拨款呢？咁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立法会议员，就是建筑测量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同我们倾下的。谢伟全你好。 你好， 我啱啱听倾紧啦，咁就呢个拨款咧就要倾噶啦。咁你觉得点解咁急赶咧？仲要希望喺赶呢个会期差唔多做最后阶段先去申请呢个拨款呢？ 当然啦，即系立法会嗰、那个即系财委会个议程嘅排编排咧，就系政府主导嘅。咁我自己觉得咧，呢、這个系纯粹一个姿态嘅啫，因为佢可以倾得到啊。即系唔好讲过唔过到啦，即系个机会咧，我自己觉得系近乎零嘅。即系点解咧？21个项目，佢系排尾二。咁你睇翻，就算周即系礼拜一、礼拜二咧，我哋即系叫做快咗嘅，因为其中有7个项目咧就系唔使分开表决嘅。咁我哋用咗12个钟头多啲咧，就处理咗12个项目。咁平均都成1个小时1个。咁你睇啦。我哋连翻星期五、星期日、后日咧，只系得6.5小时吓个议会编排，咁所以我就觉得嗰个机会要紧明。如果摆上去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姿态，即系可能讲咧，佢哋都系对呢样嘢咧，都系未放弃嘅咁咯。 谢伟全你好， 系你好，周生。 咁你自己赞唔赞成应该摆上去咧？因为既然都过唔到，咁真系纯粹姿态嘅啫，咁咪即系斩攞嚟又拗多一次。 其实拗咧就系、是、当然你话摆唔摆上个问题啦。本身嗰个项目咧，就我自己觉得喺议会嚟讲，喺财委会里边咧，就根本冇机会拗到嘅。因为我如果做到8-9个，我觉得都已经很好好噶。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业内咧，因为你都系业界嘅代表啦。咁嗰、个即系而家业内，因为会唔会即系受到过去一年即系好多嘅即系包括疫情啊等等嘅影响咧？确实系嗰、那个即系有一个开饭嘅问题咧。 我觉得咧就呢、這个佢讲嗰个做研究啦，咁亦先我都听到讲嗰个需要嘅钱咧超过5亿嘅。咁一般嚟讲咧，研究啲人会觉得使唔使咁多钱咧？咁我睇到咧嗰阵时嘅研究咧，嗰、那个包含嗰啲咧，即系研究嘅范围好广同埋好深入嘅。咁而家嚟讲咧，即系因为2019年咧，你讲嗰阵时。即系如果讲翻呢个项目就好早噶啦，你讲系中部水域咧，其实2011年已经提噶啦，即系喺嗰个优化土地嗰个供应策略嗰度系嘛，2018年就土地专责嗰度咧，那个咨询咧亦都讲咗一样嘢，其实呢个嗰阵时系好支持嘅，即系基本上佢哋嗰个得到嘅结论啦，咁其后就大家讲完今年嘅大鱼咧，就变咗嗰、那个。讲嗰个田嗰个规模范围咧大好多噶啦，咁样。咁但系你而家话即系经过一段时间咧，即系咪即系个心态改咗咧？其实喺考虑嗱，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当然你如果站喺做顾问嚟讲咧，咁你有啲研究咁，起码多啲嘢做下啦，咁样。但系喺个研究方面，系咪应该可能系分拆一下？即係譬如大家都係對有啲嘢都係有關注嘅，包括可能性啊、財政方面啊、錢嗰方面啊，咁係咪呢啲都可以係分開做一做呢？即係等大家知道呢個情況係點咧？因為而家大家都係憑就算政府講一啲，或者有啲學會講一啲，咁究竟係咪真係咁深入咧？呢方面係咪有嘅？咁係咪用到5.5亿咧？佢即係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基本上有時間嘅。而家點解有時間咧？因為你傾唔到噶嘛。而家呢個嘅嚇， 我就好敏感啦。突然聽到你講咗一句説話，就係話而家個心態就唔同咗。咁係咪即係意味成件事可能都可以再由頭傾過咧？或者嗰個研究咧，就唔一定係 嗰個研究本身，我就覺得嗱，因為你一般嚟講咧，佢想爭取時間啦。如果大家覺得喂，其实好多人都成日都想争取时间快啲有结果咁样，咁呢个即系当然咧，有啲人咧就喺度咧就好矛盾嘅。一方面即系譬如讲到晋阳春咁简单啦，系咪啊？即系本来啲人系想上楼嘅，而家做咗检疫咁样，阻咗个半年咁样，咁大家都好大意见啦。咁呢度嚟讲咧，就而家如果佢讲嗰个供应嗰个 房屋嘅當然好多啦，係咪？咁、 嗯、 但係因為多嘅時候咧，真係要認真研究，即係點，即係大家關注其中一樣嘢，就話而家嗰個我哋嘅財政方面咧，用咗嗰個3000億啊嘛，咁嚟緊嚟講可能都要喺呢方面多啲支援啊，咁係咪做呢個填海？嗰、那個錢從何來呢？係咪呢啲方案都有㗎？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填海咧，過往嘅經驗嚟講咧，所有造地出嚟咧，填海嗰啲使用率咧都好高嘅，咁都係賺錢嘅，最終政府。咁有冇人肯做咧？或者你出面喺呢方面咁呢啲其實可以探討嘅，我覺得嚇。 我哋頭先傾偈都有提過咧，因為其实我都觉得好奇怪嘅，即系而家日日新闻都会听到桂山岛三个字。 嗯， 系啊。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或者即系你点睇呢个咁样嘅讨论？ 我有讲过。其实而家嚟讲咧，就系好多发觉我哋之前啲人以为好快嘅啲可以提供发展用地嗰啲咧，其实拖得好长。我系赞成系多管齐下嘅，因为你咁严峻咧，即系样样都要做，有啲短啲啦，短期都3-5年啦，系咪？ 嗯。 咁但系。即係過往嗰啲諗住即係中期嗰啲啦，咁10-8年其實而家分分鐘咧10-20年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多考慮其他方案係可以嘅，尤其是咧即係少啲爭拗嗰啲啦，因為爭拗就令到嗰個件事咧更加拖得耐，同埋咧大家嚟講咧，即係喺和諧方面咧就係背道而馳咯，變咗你想大家社會和諧啲，共同去，因為我哋。而家嘅經濟係面對好大壓力㗎嘛，大家唔一條心嘅時候，點可以反彈？點可以重啟個經濟齒輪咧？呢啲其實都係值得去考慮 嘅。嗯，鄭偉全，聽你講到話，即係關於啲業界嘅心態咧，我想問清楚啲，係咪即係你哋個行頭咧，即係都對呢個明日大嶼都已經唔係寄予太大期望㗎啦？即係話其實都唔需要政府咁急去做呢個研究㗎，係咪咁嘅意思啊？ 嗱，我哋嚟講咧，嗰陣時有個4個學會咧，有個小組嘅，基本上咧就係支持個研究嘅。 嗯， 支持個研究，因為你研究都唔做。好，咁你点可以凭空去讲？大家都系好主观去提嘅，冇、科学数据。正正咧，过往我批评政府就冇科学数据啦、包括空置房，即系佢嗰个空置税都系噶。喂，你话人空置啫，你就话冇卖出嚟就空置，咁佢租咗系点啊？你唔去睇下你嗰啲数据，然后先可以执到人把口，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政府要做。不过有啲人睇话，哇，5.5亿啊，会唔会低你个头啊？咁其實你睇佢嗰度裏面包含好多嘅，尤其是啲環評啊，都做埋嘅、即係佢係想爭取時間嘛。 嗯，係。 咁呢個係咪而家大家如果多關注政府諗試下水温，睇下出面大家點睇咧？因為我哋界別嚟講咧，啲人學會咧嗰陣時就話支持個研究啫。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即係我哋個別會員都同我反映嘅時候咧？喂，而家係咪諗我哋？尤其啲人講話，喂，要填海咁多，啲海沙又咁難玩啊！嗰啲等，大家都係關注噶嘛。咁呢啲其實你可以 即係都要考慮 少少呢啲，諗啲研究，咁你已經可以知道啦嘛，係咪？ 不過你呢個講法就似乎同政府即係一路以嚟嗰一套嘅講法就都幾大差別喎，因為即係政府係假定一定會做，咁先會去做一個呢、這個唔係一個可行性研究嘛，而係一個前期工程嘅一個。研究嘛，咁而家你讲咧就似乎即系明日大屿做唔做都可以再倾嘅，咁就值唔值得攞呢5.5亿出嚟咧？咁我觉得就即系两件事会好唔同嘅。 阿爸，我又咁，你做呢、這个即系做一个所谓系研究啊嘛，规划上研究啊嘛，咁研究如果你话我已经做紧嘅，咁咪唔系研究喎，点样执行嘅啫？个详细嘅细节嘅，工程上嘅可行性啊。嗰啲好 detail 都做到㗎喎、咁我覺得又唔係喎，你唔應該咁樣啊，即係你而家、我諗政府你雖然話個姿態上好似覺得係個最做嗰方面係好肯定嘅，咁你政府而家你要說服人，你如果係咁，你係咪即係有啲呢方面啲數據呢？因為係唔係喎，我真係做研究㗎咋喎，咁而家基於現在嘅情況呢，最主要呢其實係因為你個庫房嘅問題嘛，大家擔心個經濟嘛。當然你做啲基建啊，做呢啲嘢呢其實係可以帶動個經濟嘅。咁但係都係要你而家嗰個財政方面你善用嘛。 應使得使 用嘛。係啊。 好啊，咁唔該曬你先啦，謝偉全。 咁啱啱我哋倾，同我哋倾嘅就系建筑测量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咧，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希望争取拨款咧，系做关于个研究人工岛嘅规划。咁你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嚟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啦，就系、是、郑先生嘅，郑生你好， 系我你好，系 系啊，到你啦，请讲啊， 系关于呢个美人大屿咧，我最主要有三点即系讲嘅啫，第一即系而家已经唔系一个可能性去做，其实应该走翻去转头。就嗰個去檢討究竟需唔需要，好似正話嗰個嘉賓咁講。第一，而家國安法過咗之後咧，成個香港嗰個政局已經改變咗啦。有咗國安法之後咧，香港而家啲 BN 揸住 BNO 嗰300萬人咧，已經身份改變咗啦，就已經有居英權嘅啦。咁呢300萬人，佢即係香港嘅人口會有喺未來呢十年有冇改變咧？咁呢十年我當。300萬唔會去曬啊！一成去咗，都冇咗30萬嘅年青人。咁仲有冇個咁嘅人口嗰個 需求仲喺邊度咧？即係你咁講 係 嘛？ 第二樣嘢就係個財政嘅問題啦。而家美國制裁緊香港，所有嗰啲優惠條件冇咗，咁我哋香港融資有冇問題？即係對上去嗰陣時研究，萬億係。是 based on 呢，是我們是一個國際城市，是有美國那邊那個關稅區那個去的，所以入口的東西，那些科技啊引入來的話，還有我們金融那個 優勢啊，即是創造很多 那個 rating 啊，是沒有改變的，所以可以 finance 這個 project 這樣說，那現在沒有改變到呢，第三啊就講科技了，現在美國制裁，那其實很多這樣的大型基建是需要美國的科技的，冇咗美國科技，咁我哋去歐洲揾嘅科技可唔可以取代到呢？就算好簡單啫嘛，而家機場嗰、那個啊，嗰、那個有啲咁嘅探射嗰啲設施啊，而家中國話要製造間叫咩洛克嗰間馬田公司啊，咁香港政府用緊喎，咁香港政府係咪可以廢咗佢呢？係咪要跟中國政府咁樣廢咗呢間洛克公司，唔可以做嗰啲雷達探測嗰個天氣呢？ 好，明白，唔該曬你。系啦，咁啊，呢位听众咧就阿郑先生分析得好详细话，即系到底呢个形势已经变咗啦，咁到底系咪真系系啦，仲需唔需要咧？咁啊，周崇明你又点睇咧？嗱，因为头先都提过啦，即系真系个需求啦，即系到底我哋即系系咪真系中要做呢个计划咧？咁嗱，即系即使攞土地，大家一直都讲紧咧好多方案噶嘛，咁啊，再加上话头先我讲紧仲有桂山岛嘅可能性嘅，咁加埋晒之后咧，咁你即系对呢个问题都有研究喺度跟进开啦，仲值唔值得再继续落去咧？即系。 作為一個政策，就應該係由嗰個即係政策局，即係發展局啦，去做一啲即係重新評估，或者即係就住成個形勢去做一個政治判斷嚟嘅。但係呢5.5億就似乎唔係即係達唔到呢個咁嘅目標，因為佢係俾一啲工程顧問公司去做噶嘛。所以即係正如我哋頭先一路傾或者鄭生講咧，其實係一個政策或者一個政治判斷。而呢個咧就唔係嗰個 工程嘅問題， 唔係工程嘅研究。咁所以似乎兩件事咧。是第一應該分開啦，第二就似乎嗰5.5億係達唔到頭先我哋講嗰啲嘢。 係啊，咁到底喺個議會裏面咧，其實會點樣傾落去咧？咁我繼續請多一位議員咧，就是、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啊，尹兆堅咧，同佢再傾一傾啊。尹兆堅你好。 喂 ，hello， 大家好。 你好。 系啊，我哋头先讲紧就系最后一次咧，就系财委会啊，即系赶住仲要拨款嘅。咁你哋嗰个立场会点喺泛民里边？ 我哋當然係唔同意啦。咁就幾樣嘢，就是、第一，佢未發展到而家呢個狀態嘅時候，喺明日大嶼推出嘅時候，民主黨又好，或者泛民啲朋友啦，絕大多數我就諗唔到邊個支持嘅，個個都係反對。咁反對有原因㗎嘛，即係有人話萬億推落海啦，政府又駁我哋話誇張啦。喂，你睇下淨係填海造地都6000多億喎、你真係整好曬唔係萬億，即係政府奇怪就玩啲語言藝術，都唔同佢拗嗰啲濕碎嘢。咁而家發展到而家咩狀態？我哋嗰個經濟狀況嚟緊面對政府自己講喎、財爺話未來有3-7年寒冬都未知數喎、跟住我哋而家嗰副身家，佢竟然同我哋香港人講拎個曬冷一鋪推曬落去，去澳門買大細一鋪過，跟住得嘅應該將來冇問題嘅。喂，點解咁冒進嘅？點解咁大膽嘅？咁我就覺得係好唔理性嘅一個做法。咁我覺得尤其是而家嗰個社會氣候去到咁樣啦、我就覺得冇需要火上加油製造社會大嘅衝突或者係大嘅爭議啦。既然呢單嘢咁個社會形勢唔係香港社會形勢，係全球形勢都唔明朗，個政府都係做一啲叫做救市又好或者安穩社會嘅方法，咁我哋竟然做一個咁無盡嘅行為。當然啦，佢會拗啊，我聽見有啲人講，咪就係做多啲工程。 跟住復興經濟咯， 刺激個經濟， 咁要找數噶嘛。有冇人知道之後嘅結果點？邊個人保證香港樓價、地價一定係會繼續好呢？佢而家個估算用緊我哋最高峰嘅時候嗰個樓價、地價嘅回報率嚟計，而家又講緊喺桂山島又有可能有其他計劃喎。喂，咁點算啊？即係我覺得太無盡，呢個純粹理性分析已經唔同意。更何況好多人講緊即係填海帶嚟嘅後果嗰啲，我都唔講啦。大家 小基啊，頭先阿謝偉全都即係同我哋傾過嘅。佢話嗰個通過嘅機會近乎零喎，咁你點睇？點解即係政府都仲要闖關？ 嗱，謝偉全都公道啦，同埋大家議會咁耐同事，立場仲有不同，但係大家明白議會都有戰術㗎。老實講，政府好蠢嘅，你擺一件咧大家都唔中意嘅嘢咧，就製造緊大家拖延時間。雙方都係喎，無論有一件嘢喺後邊，大家都唔中意，你就唔想傾到㗎嘛。咁你會點做啊？正常理性嘅人個戰術前面問多啲嘢咯，建制又好，泛民又好，都會出現咁嘅情況。你擺一件大家都唔妥當嘅嘢，認為咁我哋本來前面好順利嗰啲嘢，咪夾硬要問耐啲咯，咪通過得少啲咯，要頂多幾件喺前面做人牆咯。其實真係蠢到不堪，係零政治智慧。而最令人費解係上一兩個禮拜，其實曾經試過咧，佢正常審議嘅時候，即係話抽走曬啲爭議項目咧，係開咗幾項民生項目快車嘅。連個主席都好開心話啊，真係好好啦咁樣，都追翻啲嘢。點解有實例你都蠢到加零一唔識得去到吸取個經驗，反而要我唔知佢鬥氣還是擺政治姿態定點啦？但係呢個舉動係極之冇政治智慧。 我覺得有一樣嘢都幾有趣嘅，就係而家似乎唔係淨係即係泛民啦、啊、建制派都對明日大嶼開始有好多問號啊，即係桂山島你頭先提過啊，咁其實係唔係即係嗰個支持度越嚟越低咧？即係明日大嶼， 我相信係嘅，因為除咗之前有好多團體講到純粹喺工程技術上環境影響或者土地嗰個需要性等等啊，我剛才講就包括豪島曬冷喺咁嘅逆境中一鋪曬冷嘅餘濛，以至未來不確定性，其實係冇一着咧，有任何正常合理嘅人啦，唔理你政治立場，你都會好多疑問先啦。你唔會話實得啦，係得我哋政府官員話一定得。咁啊，我希望佢香港一定得，唔係一定得啦，俾佢哋咁領導之下。 但係從民主黨嘅角度，即係公屋最緊要，即係呢個會唔會造成呢、這個？ 我冇阻過公屋㗎，我就算嗰陣時東北嗰、那個公屋建設，我哋都係投資持，都有爭議，有人鬧鬼我哋噶。我哋會以公眾利益為先嘅，咁所以我哋任何判斷都係用呢個標準咯。 即係今次對呢、這個計劃就有保留啦，即係明日大嶼呢、這個。咁啊，頭先你都有提過啦，即係大家亦都提過嘅，就係、是、個桂山島咧，即係而家另一個，即係可能由內地提供個機會，甚至幫我哋填埋地出嚟。呢啲計劃裏邊，你喺民主黨或者喺泛民裏面有冇傾過咧？會唔會呢個係其中另一個可能性，或者你哋嘅態度對呢啲咁嘅建議接唔接受嘅咧？ 我自己因為始終唔係我哋主導權喺香港啦，咁同埋根本而家十劃都未有一撇，根本冇其他資料，得一個題目啫嘛，就桂山起地，俾香港作為特區啊，特區中嘅特區啊， 一個原則嘅建議啦。咁但係起碼即係你考慮嘅時候，覺得值唔值得考慮 咧？我自己作為土地規劃嗰、那個或者房屋方面嗰個發言人，我自己個感覺就係呢、這個好可能係一個極失敗嘅計劃，因為佢係遠離咗香港嘅核心地帶嘅、你見到政府就算以前嗰啲所謂填海啊，佢都盡量係喺中部水域咧，去近到多啲核心地帶，包括中央經濟區啊等等啊。嗰桂山島係比大嶼山仲要西南嘅一個位置，比我哋全香港最西邊嘅大澳仲要遠，仲要搭船嘅地方。咁你諗下，我平時去大澳係點？當然佢會話佢會起橋起城啦。咁我諗下一個咁嘅地域，上邊會係建設到乜？如果佢係咪可能變成另一個CBD？如果唔得嘅話，佢都係要去翻市中心，去到好似過去個概念咁啊，要駁橋去翻中環，去翻市中心去。 咁啊，唔該曬先，尹兆堅，因為時間關係咧，佢差唔多啦，聽日。